現錯誤之後已經立即採取行動。加蘭在去年11月都任命史密斯擔任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被發現機密文件的案件。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达德利在俄罗斯被扣留九个月之后获释，协助在海外被扣留美国公民家属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州长理查森证实，达德利已经获释，并且移交给在波兰的美方人员。他说美国驻波兰和俄罗斯的大使馆有份参与促成达德利的获释。美国国务院以私隐为由未有正面回应达德利获释，只是说注意到一个美国公民被俄罗斯递界出境。现年35岁的达德利去年4月在波兰旅游期间入境和波兰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因为入境原因不明而被俄罗斯当局扣留。在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早环澜岛的能见度下降到100米左右，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初时有一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暖有雾，是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1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3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4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5，跌咗个3；腾讯控股361.4，跌咗2.6；美团169.5，跌3.5；盈富基金21.66升咗2仙，恒生中国企业73.86跌咗4仙，中国平安60.5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系跌咗1.8仙，中移动系55.7升咗9.5毫，友邦保险88.45升5仙，比亚迪股份229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英镑9.536，瑞士法郎8.412，澳元5.436，加元5.834，新西兰元4.983，欧元8.474，每百日元对港元6.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33点，跌316点，港金报17,680元，升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2美元，卖出1,8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隔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华人坟场一段就比较挤塞，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

吓死宝宝，好惊！不过唔使惊，大佬咪喺大厅，我哋玩啦！ 哇耶！估估下学整蛊，今日我系风骚好玩，整蛊强， 整蛊自己整蛊人啊！ 整蛊人啦、 啊，睇路啊，睇路啊！ 我今日开始整蛊人啦、啊，所有啲嘉宾小心啲啊！ 大蛊啊，细蛊啊？紧要啦！ 蓝筹蛊， 飞利蛊。 冇真意义，不分相识不相识，尽管多啲 say hello， 不需诸多的挑剔，无谓太富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 Beyond 人哋就俾面派对， 唔俾面，佢话唔想。捆绑，请拣一出怎抵挡？想出千般的推搪，明日富贵与闭翳，也要靠你比下面。哦，你话唔比面，佢话唔想面，只为明天做奴隶。你都咪。 喺度几温啊！相对湿度95%啊！呢个星期五嘅早上一样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个马咩话？又话邵蕊蕊、徐张张，你系咪想改名啊？你望住我样，目露凶光，又指住我闹啦，系嘛？嚟嚟嚟，想讲咩？你讲， 我都话我系古强， 古强啊！就咁一个字叫古强， 系啊。 咁怪嘅， 系啊， 以前咧有好多嘅，我嘅白啊，系嘛，道古啊嗰啲， 哦，咁犀利，即系你私人嚟嘅， 我啲师兄嚟噶。 今日嘅天气咧，多云有雾咧，初时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听日咧呢个星期六温暖啊，今日都好暖啦吓。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星期日气温又会下降。下个礼拜早上寒冷，最低温会跌翻12度，同啱啱啱调转啊。红星已经大家知道啦，都系呢一个可以点唱嘅时间，不过唔使咁早打嚟嘅，稍咧啊，应该系 Carmen 啦吓，都会翻嚟帮我哋手嘅。 系啦，俾下面系啦，12点之后打嚟1872388，1872388。 Very good 啊，今日同埋咧，预先将啊，今日咧车路的士咧，嗱，我哋咧首先系单车达人啦，跟住佢换一件衫叫电单车达人啦， 冇错都系佢， 再换一件衫叫电车达人啦， 系啊， 咁跟住今 日又换咩衫咧？ 唔知道啊， 唔知道啊， 系啊，好似啊，唔知噶，唔知咩嚟噶。 今日呢件衫犀利啊，所以大家就要听听吓。好啦。喂，咁我想讲下咧，其实咧嗱，成日都讲啦嘛，而家香港嘅新一代咧，都几金波罗啊，知咩叫金波罗啊？金波罗即系好多人照顾啦，咁样样。咁啊，讨论 中惯咗， 系啊， 金波罗中惯啦，又或者即系叫做好唔需要自己喐手啦。 系咯， 因为呢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咧，都好多外籍嘅姐姐咧帮咗好多忙， 好锡佢哋， 好锡佢哋，唔使唔使，我嚟我嚟，唔好喐唔好喐，系等我帮你绑，即系讲呢个吓。咁啊，有个港女咧，就有一日咧就喺讨论区就发文啦，嗱，其实咧对于佢嘅发文咧，有人系支持佢，但系当然都有啲人觉得， 即係咁啦， 總有啦，兩面講法。 咁咩事咧？咁原因咧，其實佢都自己都覺得自己有啲唔啱嘅。佢就話咧去見男朋友嘅媽媽，即係人哋屋企食飯咁樣。咁但係咧，佢就想幫手啦。嗱，其實佢，我覺得佢呢個肯幫手已經我覺得應該俾少少分嘅。 加兩分先， 係咪？佢肯幫手，但 係 咧，佢覺得自己但我想問你哋 嗱，加分 入廚房咧嗱，有啲嘢易幫手嘅。例如洗嘢，洗嘢咪易先。 咦，开住个水喉， 除下佢啊！ 唔好打烂啲嘢咯，系嘛？ 我 细个 成日 帮 洗菜，阿妈成日叫我帮洗菜。我唔知你细个有冇帮手啦。 有 咁洗菜系其中一样嘢，真系即系求其都做到嘅。咁但系咧，佢想帮就帮切嘢。 哇！切嘢危险啊！ 一定摆筷子会唔会容易啲啊？即系摆筷子会容易啲啊，即系呢个会好啲啊。 但系摆筷子会唔会真系太过废咧？即 系 就咁摆 嘅啫，意思嘅咋。有时你第一次去人哋屋企，你唔觉得系咩？即系意思嘅咋。 梗系啦， 你又唔好完全翘住个手唔做，但系有住少少，佢又冇得话你，咁啊最好啦。 但系千祈唔好整跌个筷子，有危险嘅。砰跌咗一支，咁又俾人闹噶啦。 跌筷子都闹。 梗系闹啦！过年你试下， 你屋企啫系嘛？你屋企乜都闹你嘅，就借啲嘢闹你啫，系你 块面咁长， 系啊！ 我想唱小白菜睇可怜。 唔系，我真系觉得系咁样嘅，一定有会有去过嘅，就系你啲女朋友或者系男朋友第一次喺屋企食饭噶啦，好紧张噶， 紧张 礼就一定要买。 哇！嗰份礼物先紧要，对， 冇错， 礼就一定要买噶啦。同埋你而家做呢啲咁嘅嘢，你翻嚟真系意思嘅啫。同埋而家你嚟紧啦，新年就最好嘅， 系 咪？先带翻去食呢个年三十晚饭，系咪啊？第一次见家长都系呢啲大时大节嘅，成班人啊嘛，一次过见晒最好噶啦。 但我觉得真系要，好似你话斋，就算意思都要帮下嘅，即系唔好坐喺度咧，客人咁样样 咧。你问下就得噶啦， 要唔要帮手？不如我帮手啊，嗰啲咁。 系啊，你问下，你一定要问下，一嚟就问下，系 或者 企，冇错，企喺个厨房门口，最好。企喺个厨房门口，阿妈就一定会讲啲咩嘢。 唔使啦，坐啦， 系啦， 咁大油烟吹坐， 大油烟吹坐，你就安然吹坐啦。 咁呢 个 女仔 快快吹吹 出吹坐， 呢个女仔唔知系咪 犹豫一秒？ 系啦，千祈唔好犹豫，系啊，因为你听话啊嘛，你叫我嘅，你叫我唔使 加一分。 嗱，咁呢个女仔帮手切嘢啦，切下咧，佢话个妈妈话：，唔使啦，你出去啦。咁佢可能又担心咁提到，系咪我切得唔好咧？点解阿伯母唔使我切咧？咁样 系点解唔好切嘢咧？对唔住，我又可以講一講，因為其實切嘢咧真係好睇每一個人嘅手勢嘅。有時有啲人嘅可能你切麻切薯仔，有啲又中意要點樣嘅，啱唔啱？有 片啊， 有啲中意片嘅，有啲中意粒嘅，中意啲舊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好難搞。 同埋咧， 我覺得一嚟第一次，我千祈唔好搞呢啲嘢。 呢個女仔自己承認真係冇幫嘅，即係喺屋企啊，從來冇幫嘅手嘅。所以咧，佢對自己嘅評價咧就係話冇乜生活嘅常識。嗱，佢自己知嘅。 所以咪唔應該一嚟就攞把刀。 所以 係咪 好危險？唔係啊，可能阿伯冇驚，哇！ 唔係你露底啊嘛， 係啊，一見到你切刀， 唔係因為你明明你如果越幫嘅話，佢越知道你根本就唔識做嘅，你咁就麻煩啦， 冇錯啦。 佢就會你走咗之後嘅話咧，就會同阿仔講啦，哇！你呀，娶到呢個啊，你自己諗下咯噃， 係 嘛？食外賣嘅喎，阿媽會講呢啲説話㗎， 唔係啊，阿媽冇等佢女仔走啊。阿媽直情喺度笑住話：，哇！呢個女仔唔得啊，切嘢都唔識。 咁又唔會，咁又唔會，第一次一定唔會。 講咗啊，佢就係咁講啊，喺個討論區 啦。 係啊，哎呀，呢個女仔原來唔識切嘢噃，咁樣樣。 咁啊，好唔中意你啦。 咁啊，好啦， 切嘢係真係好容易出事嘅。 咁係咪因為佢自己露底 啊？ 係 啊，嗰陣時我有個小女朋友咧，去我屋企 切 嘢。 佢切咩？佢切咩？ 哇！真係出事啊！ 佢切咩先？ 切橙， 一條魚片啊，切。 鱼片好易啫， 嗰块皮难切啊！即系你要逐 起皮，你讲紧嘅系我哋啲鱼蛋鱼片哦， 玩鱼嗰啲 啊，呢个唔得，呢个好难。 嗰块底咧， 但系呢个真系好难， 同埋佢仲有骨噶嘛， 系啊， 其实佢系有骨噶嘛。 呢个真系非战之罪，你俾我都唔识切， 佢会切到溶溶烂烂，系咪？ 系啊，跟住我 块鱼皮又黐住咁样， 切唔到，碎尸万段，碎尸万段， 系啊，冇错，唔好。所以我就係話，你一嚟嘅話，你要做啲咁高難度嘅嘢嘅話，你自己攞嚟嘅， 變咗魚茸啊，可能最後切到 嚇。 嗱，咁最大件事系乜嘢咧？原来咧，因为咧后来咧要开一啲瓶装饮品， 系 咁呢个女仔自己就话：我哋喺屋企咧，从来都系罐装嘅，佢唔识得用嗰个开瓶嗰个开瓶器啊。佢唔識呢個開瓶器， 嗰個， 我明啊，但有冇可能啊？ 佢真係唔識嗱，咁當時咧，男朋友家長，男朋友就話啦：，哎呀，唔啱啊，你用錯，你反轉咗啦，咁樣樣常識嚟嘅。嗱，佢最唔開心就係個男朋友話常識嚟嘅，你唔識咩？ 個男仔有問題嘅。 咁然之後媽媽就話啦，媽媽就話啦，你係咪唔使做嘢咧？屋企，呢啲應該小學都有教嘅噃，咁樣樣。 小學就冇教， 冇教，真係冇教。 小學點會教你點樣開瓶？ 嗱喂，我都試過啊，出事啊，就係嗰個罐頭刀啊，有啲好古靈精怪嘅，我真係 有幾古靈精怪啊！ 我最以前咧就咁卡落去咁樣 擰咯， 有啲嘢中間拍落去，然後又唔知點轉，好多。我總之試過就係唔識用。 唔 係 咁罐頭刀，我覺得都情有可原。但係而家你講緊呢個女仔做呢啲咁嘅嘢，你開瓶器都唔識用嘅話咧，就真係有點而乸過。 冇錯啦，咁同埋佢覺得對方嘅説話都有少少令到佢自尊心唔係咁開心。 咁你真係唔識啊嘛？ 係 啊，係咪指咩尊心啫？你呢個又仲講咩尊心？ 討論區啦。咁啲網友就話：嗱，啲網友有啲當然話：喂，你咁都唔識嘅。但係有啲人就話：喂，佢冇，就算佢心裏邊有咁樣嘅睇法啊，都唔應該喺你面前講，即係覺得呢個男仔唔係好錫佢啊。 如果我係啊，我係個女朋友，我會啊，我都會有呢一種感覺，係啊，會啊，會啊，即係你同埋你阿媽一齊嚟 捉 我咯，我覺得會係咁咯。即係其實我諗女仔多數會咁諗啫，我都已經盡量幫手啦。 黐嘢你又唔使我黐 嘢你。又话我唔识， 我唔知个开瓶器，你又笑我。 你又话我唔识用开瓶器， 佢嗰支啤酒喺张台度扑。 因为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你话开瓶器嗱，开瓶器有两种嘅，有一种就好似你咁讲嘅，就开啤酒咁嗰只啦，嗰只有几难啫，有个窿，你就尝试下。 佢反转咗，佢正面。 咁你咪反翻，你开唔到嘅话，你就会应该试下另外个方法啦。如果你话用嗰啲红酒嘅开瓶器，即系你拧落去嗰只，你唔识用嘅话咧，又更加情有可原， 冇错， 唔系咁容易嘅。 最肉酸嘅，你整断个木塞，你啊真系麻烦。 即系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话你要见家长嘅话，你应该就要有心理准备啦。有心理准备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十指不沾阳春水嘅，你就要承受得起人哋话， 又或者恶补下先咯。自己 系啊，我咪应该同个男仔即系沟通下。 又或者就好似我咁讲，对唔住啊吓，就会做一啲个真系意思嘅嘢咯。靓靓女咧，我系咁噶啦，唔系就系话你帮佢手嘅就系你摆下筷子。同埋最好係乜嘢呢？有啲乜嘢嘅話咧，就係阿伯母切完之後嘅話，可能攞橙出嚟，你咪喺裏面度攞啲橙出嚟幫手。 係啊， 全菜 啲湯，攞啲湯。誒， 不湯都唔好啦，因為熱啦。 攞 OK。又或者就係幫手嘅，就係誒裏面嘅就沖嗰啲茶，跟住你就可以攞出嚟俾大家飲，即係做呢啲嘢。 同埋咧，我覺得 唔會有 個男朋友到底識佢幾耐咧？對佢有幾認識咧？如果知道佢根本就係十指不沾陽春水咧，應該早做定一啲嘅救亡工作，譬如佢。啱啱想等我嚟咁嘅样，或者教下佢唔系咁啊咁，算啦，即系唔好讲啲说话。哇，你唔识嘅，你唔搞错，即系就唔系讲啲说话。 喂，定系其实不嬲，大家沟通都系咁噶。 系咯， 我又见到有啲小情侣系咁嘅。 系 啊， 系啊，即系以嘥佢而为乐趣咯。 奇怪啦， 因为我本人就系咁。 哦，唔怪得知啦。 下次叫啲女仔咧学识用牙咬一个啤酒罐。 唔好。 Anytime you want to, you can tell me Kind of 啦，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唔需要有一個定律嘅，即係一定識唔識煮飯啊，識唔識做家務，啊男仔中意咪得咯。阿 Galaxy 話咧，佢嗰時見家長，未來奶奶就笑住話個仔啦，第時啊，你結咗婚一定得翻兩粒眼核啦咁。喺呢句説話其實好難明喎，係咪 ？Galaxy 話當時唔明， 得翻兩粒， 係啦，即係佢當時咧見未來奶奶。唔係啊，佢話後來都最初都唔明啦，後來先知，即係話阿 Galaxy 唔識煮飯，咁結咗婚之後咧，一定餓到咧得翻兩粒眼核啊咁樣，係啦。點、知而家結咗婚咧，嗱咧成日話個仔太肥啦，減肥啦，咁梗係食外賣減肥。 咁你仲唔講翻句説話啫？誒、當初你唔係咁講㗎，係啊，嗰時我第一次嚟食飯嗰時候，你話咧我唔識煮飯，我哋揾兩粒眼核，咁你即係一個肥屍大隻。 係啊， 最緊要拉尾一定要。 俾翻啲说话佢哋， 俾翻个美音， 我哋呢啲咪夹唔出咯， 因为唔会放过任何窒人嘅机会啊嘛，犀利啊！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铁香港段星期日起复运，并且全面引入电子车飞。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直至昨晚合共卖出大约3000张北上车飞，所有日子仍然有飞卖，但是个别班次已经卖晒。杨美珍话，留意到有市民话透过12306网站买飞，需时好耐先至获得认证，甚至最后收唔到认证。佢话会向相关平台反映，强调本港嘅手机号码可以接收认证，亦都有好多成功嘅记录。至于用电邮收取认证，可能需时较长。对于昨日有市民话买飞期间被通知去车站认证，杨美珍话并冇需要。他又說昨日西九站一度有買飛的長龍，港鐵昨日有100人在站內工作，傍晚排隊的情況已經有改善，今朝未見有很多人排隊。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說，高鐵需求大，希望可以盡快增加買飛數目和站點，例如武漢和福建等。對於昨日在西九龍站市民一度要大排長龍買飛，陳恆斌估計情況或者超出政府和港鐵的預料，預計上或者有失準。他又說網上買飛平台12306并非香港研发，在辨认字体等方面的资料库亦都非港人常用，使用上可能会有困难，亦都不习惯，建议当局和港铁透过短片和增加人手教导市民使用网上买飞。另一个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曾经透过网上买飞，但是至今都未确认是不是成功买到，遇到的问题包括手机和电邮接收认证有困难，使用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等。法国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持续被各大工会反对，工会代表威胁会关闭炼油厂等设施。法国工会组织透露，计划在今个月19、26和下个月6号在石油产业领域展开三轮罢工，分别持续24、48和72个钟。罢工可能导致炼油厂和仓库等设施关闭，造成燃油减产。而今个月19号的24小时罢工已经有多个领域的工会响应，巴黎等地公共交通系统和法国多地的铁路客运到时可能瘫痪。 总理博尔内话，希望工会组织能够负起责任，强调罢工行动不应该惩罚民众。他再次强调有必要改革退休制度，会继续说服民众。预算部长亚塔尔就警告，如果不进行相关改革，巨额债务未来将会无法避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初时有一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79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43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5点，升了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72，升8仙；阿里巴巴111元，升2毫；腾讯控股363.2，跌了8毫；美团170.2，跌了2.8；恒生中国企业74.12，升2.2；南方恒生科技4.42.26，系升了0.8仙；中国平安60.45，升4.5；中移动55.65，升9毫；友邦保险89元，升6毫；比亚迪股份230.4，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29.18，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3点，跌306点。港金报17,680元，升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4美元，卖出1,89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天桥去翻加士居道。渡船街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大桥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湖居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至到骏景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喺港岛区，鸭脷洲桥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一段挤塞，龙尾咧排翻去鸭脷洲村。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内忧外患，名誉地位，权力势力，个人利益。 每个职场都是一个修罗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特惠主角齐本安可不可以带领企业脱离巨大困境，完成改革任务，成功特惠？ 特惠逢星期六日上周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知多啲，學多啲嚇，咁人生咧都是一個學習嘅階段嚟嘅。咁今日睇到一個討論區咧，即係佢講緊咧有一個好高級嘅 CEO， 應該話有一個節目咧專訪問啲高級嘅 CEO 嘅，就問啲老闆啦，你心目中咧點樣嘅同事啊或者員工咧先叫最佳員工咧？咪兩位同事嗱，你都要做緊員工啦嚇、 嗯， 你心目中覺得老闆眼中嘅最佳員工係點樣嘅咧？ 我唔知道啊， 嗯。 我都冇做過。 阿馬老師，你又係做過老闆，啊又係員工，你覺得最佳員工有咩嘅定義咧？ 當然做得嘢啦，同埋我覺得係唔好帶俾佢麻煩。 嗯， 啊呢、這個係好緊要嘅，即係最好你唔好向公司搞搞震啊、聯群結黨啊，咁就得噶啦。 係 啊係啊， 做得嘢唔好麻煩，唔好有麻煩。 係啊，就算你幾做得嘢，你好麻煩咧，我覺得都係麻煩。 如果一個做得嘢，一個做得一個係好麻煩嘅，你會揀邊個啊？會揀做得嘢嗰個定係會揀麻煩嗰個？ 梗系做得嘢嗰个啦，系、啊。 但如果好做， 即系应该话佢做得嘢，但系佢又好麻烦。 但 系 另外一个唔做得嘢 唔麻烦，咁样应该咁讲。咁 我唔做得嘢 啊？ 吓、 啊， 你宁愿拣唔做得嘢， 系啊， 麻烦一 个。 系啊， 系啊。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因为我发觉嘅就系唔知点解，我冇做过老板啦、所以我唔知道老板究竟中意啲咩嘅员工啦、我亦都绝对未必系一个好员工啦。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就我发觉就系永远每一间你都会发觉里面点解充斥有好多唔做得嘢、但系亦都系 好 麻烦。 系啊， 系啦，佢唔做得嘢。但是呢其实佢麻烦咯。 是啊，即安全啊，个可靠度高啊。嗱，呢个我自己个人嘅意见，我觉得是啊，即你唔使惊话佢会俾镬你咩啊，搞到一摊粥啊咁样样。 麻烦嘅定义系咩？譬如佢联群结党，定系 啊， 诸如此类，搞小报告 啊， 小圈子啊， 系啊，又响个公司嗰度搞 啲 女同事啊咁样咯。 系啊 ，OK， 即系宁愿佢麻麻地做嘢，就起码就唔好太麻烦。 搞女同事点解有咩问题啊？好多都系啊，开心噶嘛，会唔会啊？即系你拍拖，即系你要突然间有啲办公室， 但系老板唔会， 但系佢有老婆， 老板唔中意。我唔选择 你啊， 系咪啊？ 哦， 系啊，我觉得系真系唔系几好。 啊，我都觉得系啊，系啊，好麻烦。唔系，佢哋如果两个好地地就冇嘢做，但 系 如果抹咗面嘅话，系好麻烦嘅。 特别系如果老板嗰个秘书咧，咁你啊真系麻烦，千祈唔好搞佢。 老板秘书都喐埋， 好难讲啊， 好难讲啊。但系真系即系要知定咯。 嗱，咁啊访问咗成1000位 CEO 咧，即系叫领头人啦，咁啊发现咧，佢哋有啲归纳咗嘅四个特质。第一样嘢就系愿意做一啲冇人想接手嘅任务，即系嗰啲叫做咩烫手山芋，即系个个都话哇，好难跟佢呢个客。 跟住举手，老板我嚟，有冇呢啲咁嘅员工嘅咧？ 有啊， 有嘅， 有啊， 好想表现佢咯。 系啊， 系，你会唔会系啊？ 我唔会， 即系如果你系员工， 我 老板， 我唔会， 你唔会系？ 系啊，我会做翻啲稳阵啲嘅嘢，系啊，真系喂，重中之重，唔好功高盖主。 我啱想讲呢一样， 系啊，好麻烦嘅。 我就话你做得嘢，其实未必代表佢中意你啊。 系啊， 如果你醒过个老板嘅话，个老板系会炒你噶，或者将你调组噶。 我试过即系最印象深刻嘅有一次响国内出席一个场合，咁我老板好 casual 嘅，我自己。 己嗰日唔知做乜， 着得好隆重， 好隆重。 嗯，所有人都以為你係老闆，嗌、你死。 咁我就即係好深刻嗰次，真係。 咁咩冇事啊？ 冇事冇事，個老闆好驚。 佢即刻同你去，同我去廁所，除咗呢件衫出嚟，跟住俾佢著， 淨係除咗條褲。 会唔会系咁样啊？ 咁点解你要着咁隆重呢？你平时都唔隆重噶，你 唔系我谂住嗰个系一个颁奖礼嚟嘅。我觉得如果我即系同老板去，冇理由唔 系尊重嗰个场 合。系啊，但我冇谂过佢会咁 casual。但我觉得佢梗系可以啦，佢咁嘅身份， 佢唔着都得啦，系嘛？ 系啊，即系太对拖鞋，即系过分咗啦咁样。但佢可以系好好 casual。 其 实 你唔够醒。你去到嘅时候，你见到佢咁嘅话，你即刻 dress down 自己嘛？ 即刻除起外套， 系咪？点 解唔咁样啊？抄乱咗咪投佢啊嘛？唔系真心，真心 啊！ 你知道自己有问题噶，系嘛？佢嗰啲磁场你 feel 到啊嘛？佢唔舒服噶嘛？ 就算佢话冇所谓冇所谓，我都觉得系有所谓。 佢越冇所谓，佢 就 越有 所 谓。系啊，你说话你要识听啊！ 系啊， 我哋我冇嘢噶。 诶，早知我同你做同事啦。 我而家咪同你做同事。 冇啊，你 收 尾你都 冇， 冇炒你啊。系不过可能佢心里面记住。 系啊，唔系总所有打工仔都唔想有个即系缺点喺度。 喂，我好快讲埋啊！嗱，第二咧就系乐于向其他嘅行业学习。嗱，譬如某一个行业有特定嘅嘢啦，佢希望见到啲员工向其他行业学习，然后将个学到嘅嘢咧摆翻入自己呢个工作或者个公司咁样。 呢个太要求太过即系不切实际，冇可能，几乎冇可能。 系咪啊？ 即系做个厨师，然后佢日日走去第二度食下人哋嗰啲中餐啊， 学下人哋其他嘅嘢。 唔系啊，咁样好好喎。 系啊。 佢能够咁 系当然啦，但系呢个机会比较细，系真系细。 但系你唔觉得咩？ 老板中意咯，所以 老板中意， 老板中意， 即系话你会继续增值嘅，学多啲其他嘢，再拎翻嚟，即系叫令公司受惠。第三咧就系愿意听同埋愿意接受一啲嘅批评。就係咁咯，有啲人唔係噶嘛， 聽同埋願意接受批評， 係不如人啊人哋批評佢嘅時候，佢即刻起降啊，或者人哋一講得啦，我明嘅，即係咁樣噶嘛。咁呢個就老闆嘅角度啦。最後一個係乜嘢咧？就係話唔止提出問題，仲可以解決問題。係 解決問題呢個， 即 係 唔好 淨係 成日問我咁點啊，咁點 啊？ 不如你話翻聽點啦。有時老細會心諗，你除咗問問題，可唔可以解決問題咧？咁樣。 但係老闆，但係其實有時最慘嘅就係你唔知佢諗乜嘅。 係啊。真系噶， 系嘛？ 可能佢唔中意你太 问题嗰个又系佢，唔知道答案嗰个又系佢，系咪？ 你要猜啊，主旨佢谂乜？ 系啊，嗱，我觉得最惨嘅系乜嘢咧？分两头做嘢，同埋我要猜佢嘅心，个心意系点样？我最唔中意系呢啲嘢，即系太过耗损一啲嘅力量咧，喺一啲嘅就系去估下究竟佢咁样佢会唔会中意咧？而 instead 我就去做好嗰件事。其实若果你系一个好嘅老板，系咪个员工能够做好嗰件事？件事佢已经完成嘅咧，但系我觉得往往嘅就唔系嘅，你仲要去睇下嘅就系我要点样做去令到佢感受去良好一啲咧， 又唔会又唔会邀功啫，就系抢咗佢咧。 系啦，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有问题嘅，以及嘅就系老板嘅话系好少绝少会赞员工嘅， 好少 系咪啊？但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系好受惠，又唔使钱。佢真係做到嘅話咧，你應該係要讚佢， 同埋我最怕 佢做得好， 最怕咧答案模棱兩可啦。哇！呢、這個景做成點啊？嗯，係、 okay 啊、 可以啦，即 係 話。 我 嚇唔真 ，OK 啦，即係 叫 OK 啦，係 啦， 係啊，就但係喺佢嚟講，我 OK 已經係 very good， 你明唔明啊？咁你咪講 very good， 咪係咯，哎呀，好好喎，咁係 啊，冇錯， 咁下次又做得更加開心啦， 冇錯，咁佢先至會同你就係嗰啲叫咩啊，撲心撲命， 啱啊， 係啊，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嘅，你成日都要，我覺得好嘅老闆，你應該係要有一啲嘅魅力，同埋有一啲嘅方法，去令到下邊嗰一班人咧係對你撲心撲命， 冇錯， 即係我。我覺得頭先我所講嘅呢啲咁嘅嘢，我作為打工仔啊，我覺得其實佢哋係缺少咗嘅。你唔好淨係要求幫你做嘢嗰個人係點樣，係嘛？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你點樣對佢嘅話，都反映翻佢究竟會點樣回報你。 冇錯冇錯， 即係呢樣嘢係先雞蛋先定係呢一個即係雞先？我覺得係咁樣。 有好嘅員工咧，我覺得老闆咧真係舒服好多㗎，即係唔係你做曬咁啊，係啲員工幫你搞。 絕對唔係你做曬啦，你係決策㗎嘛， 唔使你落手落腳做㗎。只要你分配得， 但系一个领导，佢领导得好唔好嘅话，呢个就系一个艺术。 希望每一位老板都对个员工继续好啲，好啲，好啲。好啦，十一点后，今日我哋又有一位校长问问题， 陈校长啊， 好嘢啊 ，Vinny， 我见到。 爽，哈呀哈呀嗨，笑话废话不激够，其实八通街中意听爆料，听到好鬼嗨，八就八尽讨厌，听到一次半界人习惯讲下讲下讲到兴起八到出街，咪话我话见面时间只讲靓态，听下听下听到是非四处咁晒，到后来全然又四起又话冇解，不知消费一个讲嘢的期待，讲你讲句讲我只太像师奶，可以讲好见好似好了解，唯独得愉快气氛经历状态，好话好话好话听到好愉快，爽啊爽啊爽啊感觉像 high five， 好似灯火子转眼出大街，潮流系发到通。 网上情缘，失恋情歌。失恋嘅人好多时喜欢听翻啲失恋嘅情歌，用眼泪嚟发泄悲伤。失恋嘅情歌实在数之不尽咁多，不过能够用简单嘅几句歌词就将失恋呢个话题演绎得淋漓尽致嘅话，呢一首都算是代表作。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失恋嗰一日，有冇谂过？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冰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网上情缘，失恋情歌。想到呢两句说话，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相信好多唔舍得旧情人嘅人都会谂过呢一句说话，呢一种情景。但真系，如果将来现实生活再见翻，系开心定系无奈？以前失落咗嘅感情系唔可以再开始翻？如果再开始翻，感觉又系咪一样？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是想念你，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小强阿 Sarah 有冇睇过咧？徐志摩先生有篇文叫做 《偶然》 ，no 嗰只首诗啫。我想讲一篇散文，叫《春痕》啊。 春未 哦冇孤陋寡闻啊。 佢咧就系话佢以前识咗日本一个喺日本留学嗰阵识咗啊。其实我都唔知道佢真事定系佢作出嚟。喺日本留学识咗一个女仔，咁咧就佢叫呢个名字啦，咁样。咁佢后来就冇再拍拖啦，拍咗一阵，咁就翻咗去咯。隔咗好多年，佢再去翻日本。竟然撞翻佢，但系而家嘅佢嫁咗人啦，同埋系一个佢不下形容嘅咧，即系粗头乱服啊，即系好好污嘢啊，好肥嘅师奶。佢成个回忆 ，pro 咁，我就系讲下呢啲咁样嘅吓，重叠噶。 我唔信，你私人讲嘢你都好信嘅。 是否认自己喺骚乱之中有担当任何嘅角色？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宣布任命克尔为特别检察官，调查总统拜登在出任副总统期间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问题。拜登位于华盛顿的前私人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寓所先后被发现政府的机密文件，拜登说会全面和彻底配合司法部的调查。拜登的律师就说有信心调查将会证明有关机密文件是无意之中被放错地点，而拜登和律师在发现错误之后已经立即采取行动。加兰在去年11月都任命史密斯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被发现机密文件的案件。在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到100米左右，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初时有一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0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5,35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8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64，冇起跌；阿里巴巴110.8，冇起跌。腾讯控股362.2跌咗个八，恒生中国企业73.9冇起跌，美团169.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06仙跌咗1.2，中国平安60.5升咗5毫，中移动55.75升1蚊，友邦保险88.15跌2.5，港交所363.8跌咗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1，英镑9.533，瑞士法郎8.411，澳元5.432，加元5.835，新西兰元4.983，欧元8.472，每百日元对港元6.0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43点，跌咗306点。港金报17,68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27美元，卖出1,89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在瑞丰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车多，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多车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丽晶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 Megabox。 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沙田马场。封路情况，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四点钟，哥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一段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顾纪君。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多一点正能量，那希望大家就可以身体健康。 我是江美仪，每朝早起身的时候望着块镜跟自己说，你得的，你是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香港有雇主认为，为员工推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不单只可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员工亦都会尽心回报。当中的效益有时未必即时显现，但是当公司遇到突发事故的时候，就可以反映到出来的了。 因此有雇主认为，实施这些措施不是开支而是投资，回报率亦都会相对较高。例如公司营业额，如果在经营环境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录得增长，或者不用亏损得太严重，就是最好的证明。 措施可以很简单，例如举办推广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家庭核心价值极高的员工活动，这样已经很有效了。 星期日我们一家人跟爸爸公司搞的旅行去了大屿山，我们那天真的玩得很开心啊！爸爸还教识我踩单车。 上年我第一次去西贡放纸鹤，都是跟妈咪公司去玩，她公司还搞过亲子烹饪班，真是很多东西玩，很多东西学的。 亦有企业会为好学的员工提供不同的兴趣班，或者是一些亲子讲座等等。 除了娱乐休闲的活动之外，据资料显示，员工亦好乐意在公余的时间回馈社会，例如自组义工团队，为老人家或者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务。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扶幼会许仲成纪念学校陈慧芝校长。早晨， 陈校长，早晨， 早晨，各位同学。 哇，陈 校长好靓女， 系系啊，大家赞陈校长好靓女啊， 佢一啲都唔上镜， 系成个电中鱼子咁啊，系啊， 我都唔敢曳啊。 你以为赞完校长靓就会俾贴士你啊？ 系唔会嘅， 系啊，真系冇有冇幻想啊你。 谂下都唔得咩？ 谂下都唔得啊 ！OK， 校长知唔知点样玩啊？ 都聽過知道下嘅，不過咧都要大家指教下嘅。 哎呀，唔使噶啦，係啊，你答錯曬都冇人罰你 啊。咁啊好啦，咁啊最好啦，好似我學校嘅精神一樣。 係啊，有教無例啦。 校長今日本嚟使唔使翻工㗎？ 要 都要嘅， 我喺學校過嚟嘅，今日 偷走過嚟， 係啦，我偷走過嚟嘅，所以我都同同事講有咩事 WhatsApp 俾我，咁咧， 唔好打電話，係 啦， 係 啦，知唔知你上嚟做節目啊？ 知道嘅， 哇， 係啦，咁所以啲同事應該監緊考，但係有啲都可能會聽到嘅， 好，呢個時候考緊試啊，係 啦， 知道知道，好啦，咁啊準備由同學仔問問題咯， 好，兩同學， 好嗱，以前咧。有隻歌咧叫做雞公仔啊，定公雞仔啊，雞公仔啊， 係啊，彎彎啊嘛， 係啦，咁裏邊有歌詞咧就蝦仔你快快啲瞓落床， 嗰只係叫月光光， 係對唔住月光光，咪唱蝦仔快啲瞓落床嘅，同埋以前有阿 Louis Castro 做咗叫蝦仔爹哋，咁啊好多舊香港咧都叫啲 B B 仔做蘇蝦仔，點解咧？蘇咧就係講 B B 飲奶嗰啲味啦嚇，但蝦仔點解叫蝦仔咧？因为四个原因，第一，佢哋 B B 咧成日挛埋瞓觉，好似蝦咁样；第二，因为 B B 成日哈哈笑；第三，因为佢哋喊声系啊啊啊咁样；第四，啲老人家希望佢哋好似蝦咁生猛，弹下弹下。到底点解叫做蝦仔呢？ 苏 蝦苏蝦，点解叫苏蝦呢？ 肯定嗰阵味，我就肯定知道。 系啦，所以唔问，所以就唔问你嗰个酥字点解，系讲饮完奶有少少奶酥味。是但系点解虾仔唔系蟹仔、鱼仔、鸡仔、牛仔、明仔？ 我估系挛埋瞓觉。 唔系 baby 唔系挛埋瞓觉噶，佢喺妈咪个肚里面先。 系啊， 佢有时又会咁噶嘛，有时又会咁噶嘛。睇下你阿妈点样摆。系 我就系谂紧会唔会系即系啲咧老人家嘅， 想去生生猛， 生生猛猛，即系好似啲人咧村嗰啲咧叫啲仔嚟狗仔啊， 或者 阿狗仔 咁下咁跳啊， 会唔会系咧？ 生虾咁叫， 即系我都谂紧会唔会系， 定系喊啊？ 呢个都 嗱，我试下喊， 系啊。 你知唔知 B B 系点喊噶？ 都几时？ 你知唔知 B B 系点喊嘅？牙牙牙咁样， 系啦， 我都系拣挛埋 咁样啊嘛，喊啊，苏喊，拣挛， 我都坚持下。 边只？你坚持边个？系 B 啊？ D for dog 哦 ，D for dog 老人家。O K， 好咁。 喊系乜嘢？喊系 C 嚟 ，C 系嘛？ 喊系三，即系三 C 啦 ，C 啦， 都喊 系啦。 笑就 係 B， 笑就係 B， 唔會喊。 一咧就係佢瞓嘅嘅姿勢，睡覺姿勢。 嗯，我先。陳校長 D，A C D。 有冇人 嘅？你係咩人？ 佢係 A。 哦，你係 A， 黏埋。 黏 埋。係 啊。 阿 Sarah 就係 C， 係啊，因為佢喊。 校長係 D， 係啦，生猛。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會啱？ 係有啱嘅。 係。 校長，你估邊個咧？ 我估啊， 梗係自己啦。 我 估 你做乜啫？校长，校长， 我话俾你听啊， 系 我哋班咧有个同学咧， 系 佢唔知系咪咧神婆嚟啊，佢成日都中嘅， 哦系啊， 佢成日都估中， 佢成日 都撞中嘅，就系讲喊声，因为 系啦，我先讲。 苏蝦仔个蝦咧，其实佢原来嘅音唔系蝦，系啊，好似乌鸦个啊，系模仿啊喊声。咁但系因为苏啊咧系好难叫啊，咁啊叫我变咗苏蝦仔。原来嘅音系一个子女嘅子啦，跟住亚洲个亚喺右边， 啊 系啦，就啊啊啊啊嗰啲啊仔嘅音，所以系喊声，唔系其他。 我哋嘅同学，你同学， 佢成日撞钟噶。 唔系啊，个问题你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啊？症结所在嘅就系我唔识嘅，但我撞。 佢成日撞钟嘅，我都话佢系撞钟，我冇话佢叻， 我咪话佢根据就系富贵险中求。 系。幸运都系一种好嘅征兆， 睇性格 啊！犀利，又俾你撞中， 好嘢，好嘢，好嘢， 好 好，你同學到你出啦。 第二題咯喎。咁各位朋友咧，大家頭先咧就阿梁同學喺度講緊嘅就話就徐志摩啊，好有文學嘅修養啊，係咪？好啦，咁我而家問嘅呢條問題嘅話，都係關事嘅咩？古人有啊。 哦 ，OK。 係啦，嗱，先秦時期嘅話咧，有一句説話講話，古人咧有三日一洗，五日一沐浴啊，係咪？咁其實咧，原來喺我哋啲識嗰啲詩人啊，或者係作詞啊啲詞人嗰度咧，即係唔係講緊啊林夕啊、黃偉文嗰啲喎，其實咧佢哋咧都。有一啲咧系好鬼污糟嘅，其中有一个堪称嘅就系 污糟中嘅污糟， 污糟中嘅污糟鬼，究竟系边个咧？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嗰啲诗人都死晒啦，你点知佢污糟咧？边个讲嘅咧？ 因为佢有写过一首诗，讲到自己有几污糟咯，系、啦， 有意思， 有意思啦，系咪？我想问问咧，陈校长，其实应该系读杜甫定系读杜甫啊？ 应该读杜甫 啊，杜甫啊，系啊，因为有啲人又话嗰个系个甫字嘛，系啦 ，OK，A 杜甫 ，B 李白 ，C 冇呢个冇选项，冇白虎 ，C 白居易同埋 D 陆逊， 陆逊比较陌生喎， 系咯，系啊，但系佢系四个当中嗰个作品系最多嘅， 我系啊，咁你失败喎 ，OK， 我梗系好，再讲一次好唔好啊？ 再讲一次啊， 杜甫、李白， 先秦时期啊，古人有三日一洗，五日一沐浴嘅，但系原来咧喺我哋最熟悉嘅诗人当中嘅话咧，有一个咧系特别污糟嘅，系堪称嘅就系污糟之中嘅污糟鬼 ，A 杜甫啊，杜甫 ，B 李白 ，C 白居易，定系 D 陆逊呢？ 撞嘅啫噃，真系唔知喎。 啊，校长， 除非 你 读埋首诗， 因为又唔知道佢 系啊边首诗，系啊 系啊，我又冇同佢住过， 系啊， 又冇同佢玩个人，咁真系 应该唔系李白啩？ 我反而觉得系李白， 系咯，中意饮酒。 是 啊， 是啊，我饮到醉咗，咪躝喺个地下度， 所以就床前明月光啦。 唔关事，总之佢因为我屋企咧细个咧。有一个李白嘅像，佢就系躝咗喺度。 你有个李白嘅像， 点 解你有个李白像嘅？ 即系爸爸买嘅，我饮醉酒，佢就中意买咗喺度。我咧觉得，哇，点解佢咁污糟邋遢？ 趴喺度啊！ 佢趴喺度啦， 摊喺度，即系个酒情就咁样晾住。 咁又系，饮醉酒经常凉都唔冲喎，真系 啊！ 你系有啲道理喎。 一阵间可能又呕到成身都。 跟唔跟佢咧，校长？ 唔会呕，你饮到咁上下。 会呕嘅饮， 我拣李白。 好， 我都觉得李白都几大机会，但我哋唔可以重复嘅嘛，系咪？ 可以，你可以拣佢嘅， 可以所有鸡蛋买晒同一个， 系啊，咪跟下佢咯。好啦，我跟你啦。 系啦， 嗱，如果错咗当你嘅吓，你错两次。 系啊，冇错，负两分。 我跟你错咗，对你扣两分。 好大压力啊！ 系咪啊？校长，我哋跟唔跟佢啊？ 我都系拣李白。 我都覺得，因為其他真係比較唔識咯，知道佢有啲咁嘅習慣就好似，但我又唔可以叫做即係對一啲中意飲酒嘅人有定型。 係冇錯。 校長有一個即係破綻啊！即係如果李同學出咧，如果答案係陸遜咧， 都唔出奇嘅，因為比較少啊嘛， 周邊人啊嘛。如果譬如話答案係李白，佢冇理由諗陸遜噶嘛， 因為陸遜係比較陌生嘅。 係啊， 咁佢寫得出嚟應該係唔係佢作嘅？ 係啊，即係可能你好多選擇噶嘛。 咦？你又蠢唔曬喎？ 係啊， 我跟住校長啊嘛，偷師啊嘛。 係喎，你又蠢唔曬？ 我 即係陸遜呢個名寫得落去，應該係應該 佢冇理由。 佢冇人識嘅， 係 冇人識嘅名。 你識咩咁樣？ 係。 你又唔識啦？頭先你都話陸遜唔識啦。 係啊，飲過酒 嘅。你同陸遙飲過酒係嘛？陸遜 同大樂隊係嘛？ 係啊，好，我跟你，陸遜，陸遜。 咁我都繼續堅持李 白。李白係咪？ 李白同陸遜飲萬中。 一個李白，兩個陸遜係咪？ 飲萬中。 冇人啱。 杜甫。 保重。 我揀啊，易哥。 係咯， 白居易。 白雞翼， 係啊， 白雞翼。 咁啊，我都揀白居易啦。 係 啊嘛， 好，我揀呢杜甫。 好，兩個白居易係咪一個杜甫？正確答案係白居易嘅。 哎呀， 嗱咁啊，大 咩诗啊？首咩诗啊？ 唐朝个伟大诗人啦、啊。咁其实咧，佢就喺一首诗上面咧，佢就写啊，就系话咧，乃至头上发啊，经年方一目啊。即是话咧，其实佢每一次嘅话咧，佢一年啊，先至洗一次头发啦。仲要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会甩头发啦。嗱、 哦， 佢已经咧系会甩头发啦，所以佢为免你避免咧甩头发嘅话咧，系要一年咧先至会洗一次，甚至会更长嘅时间先至肯洗一次头发。 我有想有想讲，或者以前唔系净系佢啊，或者个个古人都系咧、 啊。我相信都系、啊。 因为以前啲人冇咁容易就要洗头水啊，咩 conditioner 噶嘛，所以我哋唔可以话佢系咁，可能个个都系咁。 我都觉得可能。 校长啊，你有抽佢呢条题目嘅权力嘅。 唔系呢个佢做咗好多功夫啊，我都觉得系、 啊， 所以好欣赏同学咧。 听唔到啊？ 嘅努力，但系一定系做咗好多研习先去， 冇错。 谂到呢啲， 其实我就揾咗有呢啲嘅一啲嘅啊，佢哋嘅嘢啦。咁、其实你讲翻啊，头先咧，李白一生当中咧就作咗咧1010首嘅作品，咁而白居易就系写咗咧就系有3680嘅。头先你话咧同你好 friend 嗰啦，饮酒嗰个咧， 晋江 系啊，佢一生我写咗9000多首啊， 所以几犀利 啊，几犀利啊，系嘛？不过同你讲污唔污糟冇。 好，OK， 好，到马同学， 好，迟啲过年啦，全盒咧有啲人中意摆啲糖果喺度嘅， 嗯， 我哋中国有一只好出名嘅糖，有只白兔嗰只， 嗯， 你大家食过， 知道， 食过食过， 打开嚟咧， 有张纸包住， 糖咧有一块薄纸， 薄纸包住， 你估点解会有块薄纸咧？ 你死 嘅， 我识， 咁你死啦，我跟佢。问啦、啊，问啦、 啊，诶、哎，防潮 B， 防厕纸， 你问啦、啊，你唔好望住佢啦， 咪就系话嗰张纸有咩？ 你唔好受个影响先啦，你继续讲啦。 嗰张纸即系糖黐住 嗰张纸，快啲讲。 防潮，防佢防个粒糖黐住嗰张糖纸，仲有如果粒糖变坏嘅时候咧，嗰张纸会变色。最后一个答案就系个工序错咗，将错就错。 工序错， 即系佢整呢粒糖嘅， 即系本来冇纸噶。 系啊， 我想问 A 同 B 其实好有关 系 嘅， 好似系嘛？ 系咯， 诶嗱，唔系防潮啊，即系佢 系啊， 系啊，即系唔好俾佢溶啊。因为呢个工艺咧，呢个糖喺50年代已经有噶啦。嗰阵时你知啦 ，A 系防潮， 系 B 系黐纸啊嘛， 系防佢黐住个糖嘅纸啊，即系打开嚟咧，嗰啲纸又黐住佢啊。 系嗰块米纸嚟噶嘛？ 唔系。嗰塊叫糯米紙， 咁米啊同糯米有啲唔同嘅， 有唔同 啦，麥子啊，定係紅子啊？ 米同糯米有啲唔同嘅，呢位同學， 老師啊，你話佢咯，放肆， 校長， 係啊，校長嘅老師， 校長都曾經係老師嚟嘅，所以都 OK 嘅， 入咪入冇，我哋出貨得啦， 死啊！我唔係呢個喎，我諗 B 啊，我講。因為我真的發覺這個糖呢，你搣出來的時候它真的不會黏住出面那個、即是米紙的位置、 但它將出面的包裝紙都有些 粒粒地粒粒地 好像有辣 膠膠地 是啊，會不會是出面那個有辣的那個成分就找你防潮呢，跟住佢就揾嚟擺落去嗰個選項裏面啦。咁其實咧，嗰張紙話避免佢哋兩個唔好黐埋。 嗱，呢個就好巴閉嘅。啊，1972年咧，尼克遜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係啊，佢有食過，佢話好好食啊。咁啊，周恩來咧就送咗啲糖作為國禮，即係國家禮，好巴閉。 係啊，而家已經比較少見啦喺市面上。 都有嘅，都有嘅。 好啊，多謝先嚇。 都有 嘅。我買小蜜桃俾你。 好，多謝曬，多謝曬。 好，阿 Sarah 估第二個 B 係咪？ 我 估 A。 係 防。 係啦，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A 一個 B。 係啦，一個防潮，一個就係防佢黐埋張紙。係啦。 都應該似係 B 係嘛 ？B 啊。 嗯。 呢個同學咧，其實傻傻地嘅喎， 我知 係啊，你定係唔係咁 straightforward 嘅嘢咧？因為個工序， 工序有幾錯啫，係 咯，工序都有機會 錯咗會去更正翻嘅啫嘛。 但係佢堅持個工序錯咗咁 多年，就唔會咯，係咪啊？ 有佢 嗱， 或者變成係一個特色。 嗱，我哋討論下，我哋嗰個工序錯咗，佢得兩張紙啫嘛，你係可以點樣啫？唔通你喺出邊嗰個有膠個嗰一塊包喺裡面咩？ 冇可能， 係咪啊？而嗰塊包喺出邊咩？冇可能。 呢個答案唔似。 係咪 同埋點解要有兩張紙？一般糖可能都係得一張。 唔係啊，好多糖都有，譬如嗰只碎咩糖都係㗎，四方嗰只 兩張 紙㗎，都係 兩張白張紙。 但係碎咩糖嗰張紙唔食得㗎嘛？ 我知你可以食嘅，不過。你中意咪食埋咯，你话反正你都买咗粒糖啦，你食埋 出边嗰张就食埋， 成粒拍落口，成粒拍， 佢成桶啦， 我煮埋个罐定添。 好， B B A C 系乜嘢啊 ？C 系工序错咗， 唔系 C 系如果粒糖变坏咗咧，张纸就变色。 哦，呢个应该 我唔相信， 应该冇， 冇可能。 好 作呢个答案都作得差啦， 应该未 系啊。 如果是这个答案我杀了你 我都觉得因为 A 和 B 好像两个都我想B 啦 好 好两 B 一 A 有没有人 啱有没有人啱 有 好答案 就是梁同学 耶、yeah! 好叻喎、啊、梁同学 我撞的我们全部都不叻的我们冚烂都是撞的 解释 解释 嗰 陣時咧，因為咧呢張呢呢隻糖咧，佢有好多奶粉喺裏邊嘅，即係營養好高嘅。因為以前咧比較貧困啲，好多時咧啲人咧就食三粒糖咧就當差唔多一杯奶嘅，等於嗰個營養係啊係啊。同埋咧，因為嗰陣時啲科技冇咁先進啦，佢就攞嗰張紙咧，嗰張叫糯米紙，食得嘅，同埋攞嚟防潮嘅。 系、 哦，原来如此， 非常之好。 好啦，十一点半， 呢种糖应该要更加普及先。 系啊，我都系咁话，几好、啊。 听完新闻之后，翻嚟就由校长问问题， oh, yeah! 大家打醒十二个精神啦，耶、yeah!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保证香港国安法正确实施专题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出席并且致辞。活动在北京设有主会场，香港分会场设在湾仔会展，以闭门形式进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都有出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随着政府大幅放宽防疫检疫措施和恢复与内地通关，香港的营商环境已经全面开放，目前是加速迎接市场机遇和加强香港竞争力的黄金时间。陈茂波透过视像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截至2021年底，香港资产管理业规模超过45,000亿美元，其中65%来自非本地投资者，而截至去年九月底，香港私募股权管理的资产接近2,000亿美元，规模是亚洲第二，仅次内地。他又说，政府正是加速巩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航空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当地星期四的航班延误等情况是受天气原因所致，目前并没有航班出现不寻常的延误或者取消。联邦航空管理局日前因为系统故障暂停所有美国国内航班起飞，1,300多班航班被取消，超过11,000班机延误。在故障排除之后，国内航空公司是国内的航空交通运行逐步恢复。对于故障原因，当局说是数据库的档案损坏，导致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发生故障，将会继续全面评估和查明故障原因，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美国一代摇滚乐巨星猫王皮里士利的独生女，同样是歌手的丽莎玛利逝世，终年54岁。猫王遗孀公布个女去世的消息，并没有讲到明个死因。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丽莎·玛丽因为心脏骤停被紧急送院，她在加州卡拉巴萨斯的寓所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反应。1968年出世的丽莎·玛丽追随爸爸猫王的脚步开创音乐事业，她发行了三张的专辑，2003年首张专辑的销量几十万张，普遍获得好评。她有过四段婚姻，其中同流行乐巨星米高·杰逊的婚姻维持大约两年。丽莎·玛丽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当地星期二晚的金球奖颁奖典礼。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初时有一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30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6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9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68，升了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2毫；腾讯控股362.6，跌个4；恒生中国企业73.92，升了2仙；美团169.7，跌了3.3；南方恒生科技4.40.4仙，跌了1.4仙；中国平安60.35，升3.5；中移动55.75，升1元；港交所363.8，跌6.4；友邦保险88.4，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29.13，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51点，跌298点。港金报17,67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67美元，卖出1,89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另外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就喺窝打路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另外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土瓜湾北帝街由于爆水管，北帝街介乎码头角道至木厂街之间一段慢线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可以最高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号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号。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Hello， 我是泰拳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再次介绍我哋今日由香港扶幼会许仲成纪念学校陈慧之校长准备发问。啊！ 多谢陈校长， 多谢咁多位同学。 好啦， 第今日我哋问嘅范畴 系 一啲常识题啦。 好，系啦，我哋冇乜常识噶喎。 唔系，我发觉你哋个个啲常识好犀利喎。 唔系啦， 个个都好叻噶喎。好， 多谢陈校长， 多谢。 系咪走得啦咁？ 系啊，落堂啦， 去小息买嘢食。 第一题， 好，第一题，都容易嘅。咁我都想問一下啦，而家香港咧有邊一個少數族裔咧嘅人口咧比較最多咧？ 嗯， 少數族裔， 少數 呢個已經係問題啦。 係啊， 哦 ，OK， 得知道。 呢個已經係問題嚟㗎啦。好 ，A 印尼人 ，B 巴基斯坦人 ，C 印度人 ，D 菲律賓人。 但我想問咧，包唔包括啲外佣啊？ 包括㗎， 包括啦，少數族裔嘅人口係 啊。同埋即係啦，總之喺香港而家生活緊嘅 咁外佣好有機會，但係印度人有幾多喎？ 係啊，我哋都有幾長歷史啦。 係啊，歷史耐啲添喎，印度嘅嚇嚟香港係 啊，少 數。 我覺得一係印度，一係菲律賓。 我覺得印度，因為印度嘅歷史耐，你菲律賓雖然都耐，即係菲律賓傭工，但係印度仲耐。 係啊， 你諗下以前嘅警察都係印度人嚟㗎， 咁啊揀印度啦。 我不是影响你，即是我这样想，我估印度， 我都估印度。李同学， 李同学很厉害的，我知道。 不是他撞的很厉害，他撞很厉 害。因为他得他一位女同学，我当然要锡住女同学了。 他成个男仔那 咩呀， 我搞错， 真是男校长。 是那两个男同学。 好感啊。 你是两个男同学会虾女同学 的？不会的，这个女同学虾人虾得很紧要的，很恶的女同学。 起飞 脚的。哎呀。 起码我见不到先啦。 快点啊女同学。 你是不是两个都是印度啊？ 是。 我选巴基斯坦。 是。 好，有没有人中啊？有 两个印度一个巴基斯坦。 有没有人中啊？ 未有的。 吓，那菲律宾啊。咁菲律賓， 我就剩翻菲律賓同埋印尼。 咁一定係菲律賓啦，因為印尼都係呢十年先開始多啫嘛。 菲律賓會啊嘛， 係啊，菲律賓啦，菲律賓， 菲律賓，菲律賓，全部人估菲律賓， 咁就全部都好叻啦，啱曬啦。 但係我真係以為印度都好多喎。 係啊， 其實呢、印度人呢根據2021年呢人口普查的結果呢，印度人呢是得在佔呢個少數族裔入邊咧係7% 嘅， 唔係好多。 咁全港咧其實非華裔嘅人士啦，少數族裔咧大約有619,000+啦。咁、菲律賓人啦，咁包括我哋嘅傭工咧係佔咗32%。 哇！ 係啊，三分一啦，係啦、啊，印尼人就23%， 都唔少喎、 啊。係啦，頭先講嘅巴基斯坦人咧就有4%。咁係 即係連印尼人都多過印度人咯喎， 係啊，印度人咧喺香港可能即係都耐嘅，但係佢哋即係喺香港繼續繁衍咧，就應該少啲。但係因為傭工嘅關係咧，菲律賓傭工同埋印尼人嗰邊 多咗 比較多咗啲， 同埋有啲都喺香港已經落地生根。 哦， 其實校長啊，另外仲有一啲嘅。菲律賓同印尼以外嘅，例如泰國傭工都有嘅。 係啊，仲有尼泊爾。 係尼泊爾啊，嗰啲、啊，但係嗰啲就更加少啦。 係啦、啊，尼泊爾人大約5%到啦。 都唔少喎、啊。 泰國人就2%。 哦， 咁、所以你香港又有喺。元朗嗰邊啊，你會睇到好多尼泊爾嘅餐廳啊，等等啊，泰國又亦都係啦， 喺九龍城 啦，喺九龍城有個小泰國啦， 係啊，有潑水節添啊， 長知識，好，非常好嚇， 都好保重。 第二條， 我當個鐘啦。 好，第二條，好啦，我又問一下同香港有關嘅， 嗯， 以下哪一個不是啊？不是啊，香港嘅非物質遺產呢？ 嗯， 第一個。西贡坑口武麒麟、 嗯、 第二个薄扶林武场火龙、 嗯、 第三个沙头角陆上龙舟、嗯、第四个长洲太平清醮 沙头角 沙头陆上龙舟 是 非物质遗产第一个西贡乜嘢话 坑口武麒麟 坑口武麒麟坑口武麒麟坑口武麒麟但火龙应该是啦啲都應該係啦，係咪？ 佢嗰個薄扶林喎，佢唔係大坑喎，大坑冇火龍出名啲嘅喎，中秋冇。 啲唔係對啲喺地區有啲偏見咧？ 唔係 薄扶林冇得嘅咩？我住薄扶林啊，以前我冇咩都得。 popular 唔係佢冇申請到嘅話，咁咪唔入 嘅。講下笑啫，我拗下啫。 而家咁認真嘅，我唔會用你講笑啊！ 考咗嘗試，嘗試你個氣氛鬆啲啫。 係，大家都好認真，非常好。我覺得大家好認真去處理呢個問題，非常好。 有冇火龍嘅咩？有嘅，好似有嘅。 好似有喺個山邊嗰啲 我知道，我知道薄扶林邊個位。誒，睇先啦。 而家嗰個區都仲喺度 嘅，喺度， 但係唔係咁咩？ 的确系嘅，因为大坑嗰个州好出名， 系啊， 好多年啊，大坑个 长洲就一定 系噶啦， 长 洲嗰一定系 抢包山。 咁沙头角咧， 我唔熟啊，你知唔知啊？你打个电话俾啊！ 你系沙头角村长个女嚟噶喎，你系沙头角村长个女都唔知， 打电话去村长问下都得。 沙头角我唔系好觉呢个喎， 所以我咪估沙头角。 O K， 我估坑口冇其 好，佢估坑口 系。 我估沙頭角， 即係兩個係 C， 兩個沙頭角 A， 兩個沙頭角一個 A， 係 啊， 兩個 C 嘅 A 有， 誒 答案 係 C 沙頭角， 耶耶，中咗， 即係雖然都係好傳統嘅。但係，正如頭先阿李同學所講咧，佢仲未即係 登記申請， 咁暫時未係，咁可能稍後係都唔出奇嘅。 阿校長啊，我哋都有個物質遺產啊，依個啊，好中意物質嘅。 咁所以我哋要珍惜咯， 係， 同埋要保育咯。 好，第三條問題， 跟住啦，我哋同中國有關嘅題目啦， 係 以下哪一項？是嚟紧杭州亚运会竞技性比赛项目之一呢、A 象棋 ，B 天狗，C 竹演 ，D 麻雀。 哇！ 麻雀都系 打嗰啲麻雀， 我知道。呢一樣嘢， 竹演咧， 竹演 會唔會 係啊？踢演咯，即係踢 演 咯。 天狗， 天狗我知。 天狗同麻雀都唔係。 係咯，嗬。天狗唔知 系运动会啊嘛， 系咯， 系啊亚运会啊嘛， 亚运会点会加呢啲嘢落去啊？ 所以咪剔咯。 喂，同埋捉棋，捉棋， 但系喺中国举行嘅，杭州举行， 所以咪踢毽咯， 踢毽， 一系踢毽，一系象棋， 長期都唔係運動啊！ 我 長 期都捉好耐哦。 你唔好理我啦！ 我唔想你死啊！ 唔係，佢有佢死，你有你翻屋企。 嗱，佢哋幾珍惜你咧？你一講佢哋就聽。 佢秘密都問翻嘛。天狗会 唔会？唔会啦，唔 会。咁如果你天狗不如鱼虾 啊？系啊， 食中食中， 或者猜皇帝， 猜皇帝都可以。 等先啦，象棋、天狗诶，竹演 D 系咩？啲系麻雀， 麻雀冇嚟，天狗同麻雀 唔会，天狗同麻雀。 系咪讲紧运动会啊嘛？ 系啊， 系啊，亚运会啊， 演真系有机会嘅， 演 系啊，你可以单人，你可以 我觉得系演， 同埋好高诶呢个运动， 因为其他真系唔可以超常运动咯，真系唔可以超常运动，其他都称唔上。 其他你唔系啊嘛，琴棋。 除非富贵险足，不如你富贵险足球，你拣一样啊。 你 你球啊，不如。 好啦，大家 祝愿，祝愿， 全部都系 先。 全部都 是 好， 全部都 错， 哎呀， 唔通真系麻雀？ 好，再谂下， 象棋、天狗同麻雀。 象棋啊，我估系象棋。 象棋都系运动啊。 象棋啦，象棋啦，冇理由赌博嘅。 麻雀啊， 系啦，即系唔好睇。冇理由 image。啊，而家直播。 富贵险中求麻雀。 象棋 直播噶。 打麻雀都好攰噶，其实。 麻雀几时得闲啊？初三， 我冇乜兴趣啊！ 你冇理我。 好，我哋两个估诶象棋， 一 个 麻 雀。 好，咁啊， 有人啱 答案咧系 A 象棋嘅。 系啊， 都系象棋。 因为咧，其实中国象棋咧，围棋啊，都会喺。杭州亞運會咧去舉行，同埋頭先李同學講到咧，啲象棋會捉好耐，其實而家係有計時嘅。 哦，即 係 係啦，要限時嘅， 睇下邊個贏面比較高。 即係五分鐘左右咧，你就要 即係未完都要完啦。 係啦， 睇下你食咗佢幾多隻，佢食咗佢幾多隻，即係以點數計咯，就好似打 boxing 咁。 係啦，咁所以即係而家係佢哋已經好有規。規則嘅、就唔係我哋喺度諗好耐都未決定 咁樣啊！真係 同埋電競都係 因為我睇開嗰啲咧都係喺遊埋 公園啊，係啦係啦， 好耐 又企喺度又講啊，係啦係啦。咁原來唔係嘅， 真係捉到天昏地暗噶。 仲有我哋香港都會有隊伍出賽。 哇！加油加油加油！ 好犀利 嘅，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 衰敗遊榮啊！我 係啦，咁跟住咧，好啦。第四条啦，系啦，虽败犹荣啊，真系噶。系农历新年啦， 系 有假放啦，下个星期头先先问完我，系啦。咁咧，知唔知呢个假期嘅安排最早喺边一个年代开始咧？ 年假 系， 即系讲紧年假。全中国 系全个中国。 嗯， 譬如 A 第一汉朝， 哇咁早 ？B 唐朝 ，C 清朝。 喂，你嗰时 D 民国， 民国，民国， 汉朝， 嗯， 汉朝 年假喎、 哦，好多假噶以前， 真系噶， 系啊，差唔多放三分日，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校长？ 好 ，A 系汉朝 ，B 系唐朝 ，C 系清朝 ，D 系民国， 年假 系， 系啊， 农历新年放假， 汉朝， 嗯。 点 都 拣 汉朝， 唐朝，一个汉朝，一个唐朝， 唔识 两同学，剩翻一个清朝同埋民国。 好似头先你都试过咩富贵险中求， 我都学识咗啦。 好啦，我估民国。 校长，你唔好群埋啲学生。 我好多嘢都系学生教我嘅。 民国 系啦，一个汉朝，一个唐朝，一个民国。 好， 系啦。 揀定曬啦，有人啱嘅， 漢朝、唐朝， 係唐朝， 係啊 B 嘅， 又撞中，哎呀，你又撞中， 黐線啦，校長你係咪俾眼色佢 啊？我冇啊，我哋呢啲好公道嘅，好啦，其實就喺唐元宗咧，就係頒布呢個。驾零零， 阿元宗你扮乜嘢？ 就话咧元正啦，冬至啦，同埋咧都会咧有七日嘅假。 咁咧呢個公告咧就係針對咧政府官員嘅。 哦。 啊，咁咧所以政府官員唔可能冇假放噶嘛，咁所以咧就喺係啦過年嘅時間咧就有假放啦。 好耶！ 我原先好似民國噶，再改翻唐朝 好啦，係咪仲有一條啊，校長？ 係。 哇！好 啊，仲有 多一條啊！呢條好容易嘅啫， 唔好咁講啦。 係啊， 你話容易，我又係衰咗。 一定好容易啦。好啦，世界上每年殺人最多嘅係邊一種動物咧？ 你問過啦， 我問過啦，唔緊要，你即管講。 問過可以，我再 唔緊要，你即管講。 有第二條俾你㗎， 你即管講。 校長啊，佢哋咁忙。 嗱，不如咁樣，我哋講個答案。 我講個答案。 如果老師話係，即係如果校長佢話知係， 就係坐喺呢間直播室啦。人啊嘛，殺人最多嘛， 唔係蚊，係蚊，蚊， 係咪？人係第二位，人係第二位。 女同學， 唔係我哋真係問過 嘅，我都識啊， 係啊， 係真係問過啊， 真係問過一條， 係啊係啊，好，咁仲 下一條， 好下一條， 咁啊仲有，好啦，截至2021年啊，世界上最長嘅電影系列係邊一個題材咧？呢個有冇問過？ 冇冇 冇，我估到， 你估到啦已經。 唔係等老師講先，等校長 講 先，唔使唔係你講，你 唔 好嚟。 我哋兩個唔識， 係 A 哈利波特系列，B 特務007系列，C 蜘蛛俠系列，D 黃飛鴻系列。 但最長意思即係咩？拍過 最 多 集數。 哦，最多集數啊？係 咪007啊？ 唔到。 嗯。 哈利波特，咁你叫 黃飛鴻？ 黃飛鴻。黄 飞鸿 系你， 系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系啊， 由关德兴到而家，系啊，黄飞鸿， 黄飞鸿， 系 黄飞鸿， 系啊，系啊， 我都话我识啦， 系啊， 过百套， 系啊，过百套啊，真系， 冇错， 即系就算蜘蛛侠系列啦，即系我都好中意睇嘅，都唔够嘅， 一定唔够， 十零套，007都系廿零套嘅啫， 哦，因为007有好多帮女郎噶嘛， 系啊。咁所以即係 好， 好嘢， 好嘢， 好嘢， 多謝校長， 好嘢。 好啦，咁啊臨尾咧，校長一定有首歌送俾一啲人嘅，咁啊而家麻煩校長講講點唱啦。 好，咁咧我今日點唱嘅歌係《Sound of Silence》啦，咁咧就係亦都係我哋香港電影嘅一個即 係 插曲，咁啊係激戰嚟嘅。咁咧，我呢首歌咧，首先點俾我學校嘅同學啦，許仲誠紀念學校嘅同事啦，咁啊努力，多謝佢哋咁多年努力照顧學生嘅即係付出啦。咁亦都多謝學生啦，咁希望佢哋繼續努力做好自己啦，考好試啦。咁另外咧，我都希望都想用呢首歌俾香港嘅年青人，都想話俾佢哋聽，以往經歷嘅任何事咧，唔會影響佢哋今日同埋以後嘅表現。只要咧有決心、有毅力咧，一定能夠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嘅。咁我亦都希望咧，成年人啦，多啲用心聆聽年青人嘅心聲，真心咧同年青人咧去聯繫、接納同埋包容。 好多謝曬陳慧芝校長。 校长啊，我有冇得救啊？ 你梗系有啦，你一定好，唔使咩救啊你，你救大家， 系啊，非物质嘅文化遗产。 校长唔使救嘅，因为唔需要救啊，系啊，可以白咗佢钱。 多谢校长， 多谢晒， 多谢晒，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 身体健康， 新年进步。 顺便提提大家，1872388，1872388可以打嚟做一间点唱咯噃。Carmen 已经坐咗嚟等你噶啦。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It seeds when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翻到十二点钟，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浮游人翻嚟有点唱嘅时间，十二点半。 冇错，之前嘅话我哋就会有车路的士。 哇，今日讲啲好奇怪嘅，要大家听下。而家先睇新闻播报。 达德利喺俄罗斯被扣留九个月之后获释，协助喺海外被扣留美国公民家属嘅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州长理查森证实，达德利已经获释，并且移交俾喺波兰嘅美方人员。他说美国驻波兰同埋俄罗斯嘅大使馆有份参与促成达德利获释。美国国务院以私隐为由，未有正面回应达德利获释，只是说注意到一个美国公民被俄罗斯递界出境。现年35岁的达德利去年4月在波兰旅游期间入境和波兰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因为入境原因不明而被俄罗斯当局扣留。在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能见度维持在1000米以下，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和沿岸有雾，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1-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7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64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9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7升6仙，阿里巴巴111.2升4毫，腾讯控股363.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3.98升8仙，美团169.5跌3.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了0.6仙，中国平安60.65升6.5，中移动55.8升1.05仙，港交所365跌了5.2，友邦保险88.05跌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1，英镑9.527，瑞士法郎8.408，澳元5.431，加元是5.837，新西兰元4.982，欧元8.471，每百日元对港元6.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179点，跌270点，港金报17,670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5美元，卖出1,89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跑马地车龙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喺桥面灯位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桂丽酒店对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车多，车龙就在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国古代文人画学问才情兼备，浸习儒释道哲学思想。 不过近代有人提出文人画已死，画家兼资深文化人陈清峰就认为， 文人画不断地去改革发展呢，其实是没有中断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恒。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请嚟陈清峰介绍新书《画与道》， 一齐以画入道，以道解画。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十分啊，提提大家18723888，一阵间十二点半咧开始我哋每个礼拜五嘅点唱时间。呢个时候迎入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嘅嘉宾。 好啦，今日我哋车路的士嘅话咧，喺度欢迎嘅就系我哋嘅嘉宾主持乔治。 大家好， 乔治犀利啊！佢次次揸个唔同嘅旗仔入嚟咧，又讲唔同嘅嘢。 冇错、嗯，今日呢支旗仔 B 车啊，你未讲个 之后可能点心车都可以谂下佢真系。 点心车都有规则嘅咩？有啲咩啊？ 点心车好鬼过瘾嘅，真系好多款嘅。 系啊， 即系有几多款啊？ 喂，你有冇？如果真系讲点心车啊，有冇记得以前嗰啲冬瓜盅嘅点心车？ 记得，记得。 佢真系成个车仔系为嗰个冬瓜盅而设。 冇错， 系啊，好多好多特别嘢嘅都。 系啊，有啲有啲煎嘅， 系啦， 有啲就系纯粹系推嗰啲虾饺烧卖嘅。啊，你又讲得啱，咁你下次讲啦，好唔好？ 谂下， 唔使咁嘅。 咁今日嘅车又讲啲咩车咧？嗱，车咧就大家如果系揸车或者坐车都好啦。咁啊，有时有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时间啦，你会唔会觉得咧？有时夜晚坐车咧特别多。特别多嘢发生或者个感觉好唔同噶，因为咧我好耐以前咧试过有一次，我以前仲住喺南区，咁有一晚一个人揸车咧做完嘢，我记得嗰时仲做紧夜晚节目嘅，星期六夜晚节目，咁啊翻屋企经过一个坟场咧，突然间红灯，我就停咗个红灯嗰度，但系嗰个感觉虽然系只系分零两分钟咧，系好好寒嘅，即系因为你夜晚三点几，喺个坟场隔篱，一个人一架车，你明唔明嗰个感觉啊？ 真系唔得妥， 系系硬系觉得好似好、哎，快啲啦，快啲转灯啦，快啲转灯咁样。 你见过啊？你见过我架车有嘢吗？ 我见过你架车有嘢， 你唔记得啊？ 我唔记得啊！ 我俾你吓死我嘅， 系咩？ 系啊！嗰阵时候我哋系同埋一齐喺某个地方嗰度翻工噶嘛，咁样我哋一齐系会揸车做。 你系咪 讲 翻嗰一个故仔啊？ 系啊！ 你唔覺得嗰次我真係俾你嚇死咯？ 嗱，我頭先嗰個咧，我頭先 我頭先嗰個咧， 純粹因為個氣氛好得人驚。啊，咁如果你咁，我好快講一個啫。我有一次，我有冇分享過咧？揸揸下車咧，有人拍一拍我膊頭喎。 自己一個人嘅。 日光日白定係夜晚啊？你講緊 黃昏㗎。我當時第一個感覺梗係擰過去啦，係咪？一啱上擰嘅時候，我就諗起我一個人喎。冇人㗎喎，幾大都唔好擰過去啦。我點知邊個拍？但好實在㗎。 如果係我會 好實在㗎喎，嗰個感覺 係真係拍下。 係啊，拍拍咁咯，即係好似有嘢問你咁咯，拍拍。係啊，啱啱想擰過去嘅時候，我就諗唔係我一個人喎。 定係有個妹妹仔上咗車，你唔記得？ 如果有個妹妹仔上咗車，我唔知嘅，都唔好望啦。嗰個一定係鬼妹啊，大佬！ 鬼妹咪好咯， 鬼妹嚟噶，大佬嗰個唔係人嚟噶。 嗱，我嗰次嘅話咧，我真係俾阿梁嗰張嚇親嘅。喂，咁其實我哋係咪唔講緊我哋想講嘅話題？不如講啲公路呢啲咁嘅事件好嘛？ 好啊，好。 嗱，咁咧就我嗰陣時係同佢一齊翻去有某一個嘅就 地方啦， 係地方翻工啦。咁放工嘅時候，咁當然先后出车啦，咁佢应该我系行先过你嘅，即系架车就我走嘅， 即系我喺后边咯。 佢系喺我后边嘅，咁点不知咧？就有时有某啲嘅地方嘅话，嗰度应该都系喺坟场附近嘅， 系咪？ 系有一条天桥，冇错，有一条天桥系啦。咁样就系一个坟场附近嘅，系同一个坟场。咁跟住咧就一路喺度行紧嘅时候嘅话咧，我都唔留意嘅就系其实 Michael 嗰架车究竟喺边度嘅。突然之间咧就有人拨一拨我。但是呢嗰陣時候嗰個位置呢就係、是、我哋嘅嗰個墳場應該係喺我哋嘅左手邊。係 冇錯。 咁其實嗰個天橋呢就係、是、有兩條行車線係向同一個方向嘅。咁嗰陣時候呢有人搬一搬我嘅時候呢我當然會望一望我嘅左手邊啦因為我就騎緊條快線。喺慢線嘅時候呢就係、是、有 Michael 嗰個車跟住就見到佢呢懶嗨咁樣嗨咁樣跟住佢就轉陣而去啦。你知佢一定係要快過人哋㗎嘛。你明白嗎即係就算係騎住。冇錯因為我騎住條快線，所以佢就喺條慢線同我同埋一樣咁樣嘅速度，跟住佢就 beat 一 beat， 跟住同我講拜拜，跟住佢就走咗去啦。好啦，跟住之後翻咗去嘅時候咧，奇怪嘅事件就開始發生啦。我一路翻去嘅時候，其實我咩嘢都唔知，跟住咧。呢、這個人呢就嗰陣時候就唔知係 WhatsApp 我定係唔知點樣，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巴閉啦，頭先我就 boot 你係咁樣望一望我啫，跟住咧就唔睬我啦。跟住我咩啊？放工啫嘛，啊咪睬唔睬你啫咁樣。佢就我咧見到你側邊嗰度坐咗個男仔喎、咁跟住我同佢講唔好講笑啦，講咩坐咩男仔啊，咁佢拍拖啊，即嗰時我應該就係呢、這個嘅，即感情空窗期。咁跟住我就話冇啊，冇拍拖、啊。 好耐咯喎，如果係 好耐啦，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 我真唔。 跟住收尾你就話俾我聽嘅就係話，因為佢架車係喺我嘅左手邊，咁、suppose 係咪應該嘅就係會見到嘅就係我嗰個司機位隔離嗰個位先至再見到我嗎？咁佢、就係話佢 boot 我嘅意思嘅就係話同我打下招呼嘅就好嘢喎，拍拖咯喎，佢、見到有一個男人坐咗喺嗰個司機位隔離嗰個位。 但亦都因為嗰區咧個街燈好暗嘅。夜晚咧係睇唔清楚係咩樣嘅，總之見到有個男仔，我估啊，我而家我成件事都唔記得啦。咁、但係睇唔清楚個人個樣，但係你第一個感覺，依個男仔接放工喎，梗係正啦，係咪先？咁所以當時我就有咁嘅説話啦。我 係啊，就係咁咯。咁跟住我翻到去，我當然好驚啦。跟住我就話嚇、你真係見到佢係啊，係個男人嚟，我好肯定係見到一個男人，而且係嗰個位置嘅話就正正。 冇人㗎，其實。 吓 冇人 冇啊！我嗰日系自己一个人翻工放工嘅啫。 会系马小强啊？ 唔会系，一定唔会啦！我一脚掹佢落去啦，系咪先？咁啊，问题系咁我都会惊噶嘛，因为你经过嗰个嘛。咁跟住我就当然都打电话问一问啲师傅，我就话件咁嘅事，咁佢就话吓唔使惊，因为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真系要经过呢啲咁嘅地方嘅话咧，都一定会有一啲咧，即系一啲兄弟佢哋会搭顺风车嘅。佢话咧，佢就会喺嗰度上车，好可能佢就去到佢哋自己目的地咧，佢就已经走咗噶啦。咁、我就话你呢排你留意一下啦，即系若果你话即系上车，你揸车嘅时候冇啲乜嘢古灵精怪，即系突然之间可能你嘅后边即系 嗰 个头度后尾枕浸浸凉啊，咁样嘅话你咪冇嘢咯，咁样。 啊，唔好意思啊，今日抢咗阿潮嘅话题添，讲错讲远咗。好，咁啊讲翻阿潮今日你想讲嘅东西啦 吓。因为你哋咁样讲紧咧，突然间我又想讲啦。 算啦，我哋讲咩啊？公路有 乜 嘢啦？ 我嗰单咧就唔系揸车嘅，就是、踩单车。咁话说咧，其实一两年前咧，咁我就同一班叫西九之友啦，咁我哋都喺嗰边嘅。咁就由约咗踩椰车。 咁當時個行程咧，其實係由南昌開始踩，就踩去深井青宮嗰邊嘅，咁就一個圈啦。 算叫做 正常都唔算太遠，純粹出去喐下咁樣嘅啫。咁當晚咧係一個夏天嘅夜晚嚟嘅。咁就開始踩啦，相安無事啦。咁因為嗰個路程咧，我哋要先係經過咗貨櫃碼頭。咁貨櫃碼頭咧，其實如果大家熟嗰邊咧，諗下其實係一個巴士廠喺附近嘅。 啱啊。 而巴士廠附近咧，其實係一個污水處理廠嚟嘅。咁基本上咧，長年嗰度咧好臭 嘅， 冇人，好臭嘅一個位嚟嘅。無論你夜晚啊，有風冇風啊，都係一個嗰啲就係污水味啦，好臭嘅。嗰晚咧就比較得意啦。踩下踩下咁，我就包尾嗰一个嚟嘅。踩下踩下，突然间去到嗰个巴士厂附近嘅时候咧，突然间我就 feel 到一个凉凉地嘅感觉。随住嗰股扑埋嚟嘅凉嘅感觉咧，我闻到一个味道咯，一个好奇怪嘅香味。我一路都谂唔到嗰个系咩香味嚟嘅，咁就唔知啦，就觉得会唔会自己嗰晚喷咗啲叫 香体露 啊嗰啲味啊？冇啊，咁啊唔知咯，咁啊继续踩继续踩。冇同嗰幾個隊友講咩事嘅，踩踩下去到下一個景點啦。如果大家熟嗰條路又諗下咯，如果單車友其實大家都知道嗰條咩路嚟嘅、下一個會經過嘅地方咧就係、是、墳場啦。去到個墳場嘅時候咧，同一個感覺，同一樣嘢又發生多一次，同一股冷風撲埋嚟。记住系夏天夜晚，嗰、个冻咧系冻到好似系开咗冷气咁样， 即系好似你开个雪柜系嘛？ 直头系 系啊， 冰格， 那個、 直头系冰格嘅感觉。 我试过， 跟住又系同一个香味扑埋嚟，跟住我就谂，喂咩事啊？心里边就真系乜都讲齐噶啦，直接就冇出声，直接就爆咗上去前面先，喺几个 friend 中间先， 冇谂 多，我惊系啦，惊但系又惊喎。真系惊，但系又唔够胆讲发生咗咩事，纯粹喺翻几个人中间先，咁一路踩一路踩，喂，好彩嘅就系相安无事。但系回程嘅时候咧，就啲特别嘢开始发生啦。咁其中一个咧好熟路负责带路嘅队友啦，咁佢其实个带好熟噶啦，去到过咗坟场，嗱我哋冇再 feel 到任何嘢嘅，但系过完坟场之后咧，佢就突然之间好奇怪。加速啊！佢喺一个回旋处前面加速起晒车，揈住咁行，我就觉得好奇怪。跟住佢一去到嗰度，突然间一个左弯劈入去，我就喝住佢啦。喂，唔好入！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嗰度咩地方啊？ 唔知 嗰个回旋处嘅左弯系一条骨头路嚟嘅，而嗰条骨头路嘅尽头系咩咧？殓房。跟住佢系无端端喺熟路嘅情况底下，平时未试过行错路嘅。佢系劈个左弯入个殓房嗰边，喝住咗佢，跟住佢即刻喺个回旋处兜多个圈啦，咁样就叫做转翻向右嗰边，冇事发生。咁我哋继续再行行行行，咁大家其实当时都感觉上怪怪地噶啦，咁但大家都冇出声讲咩事。再去到巴士厂附近啦，又系一个回旋处，佢又无端端喺回旋处之前疯狂加速。但咧嗰個迴旋處係咩事呢？即係地面凹凸得好緊要嘅。平時就算我哋慢單車上埋去都好，架單車不停跳， 嘣嘣 嘣嘣嘣，之後跳到差唔多離地咁滯。佢竟然係高速掟入去。如果假設嗰下佢真係掟入去嘅話咧，反硬落硬地嘅。就係我見到佢一起身一揈，又係大聲喺後面喝住佢。其實佢一起步嗰下咧，佢已經快咗我差唔多20米左右噶啦，已經好遠。我係咁喝住佢收慢停啊，跟住佢就即刻真係收啦。佢咁睇住佢架車喺個彎，喺個迴旋處係咁 蹬 蹬蹬蹬蹬蹬蹬咁啊！哇，好彩啦！咁當晚咧，其實就咁樣樣啫，咁就冇事啦。但係啦，再繼續再發生個故仔就唔關我事啦。同一個禮拜，跟住咧有另外一 批車友，但係有冇問翻佢點解會有咁奇怪嘅表現？ 冇，大家都唔敢講。係啦，咁咧跟住之後啦，一個禮拜內啦，咁有另外一批車友又係同一個地方， 但係識嘅， 識嘅熟人嚟嘅添，而且嗰批咧係嗰啲比賽級別嗰班嚟嘅啦。咁樣樣咧，佢哋好有路面經驗嗰啲嚟嘅，就係、是、去到嗰個巴士廠附近，無端端炒車，炒得好大鑊嘅，係講緊頭一個。是无端端他说好像是落坑地什么东西。其实那里附近没什么大坑可以落得到那么困。他说总之一落去的时候整个人是飞了出去跨过、那个车头把关到落地。 咁後面嘅基本上都收唔到，直接就係鏟埋去，又係關斗咁落曬地， 成碟咁炒埋啊！ 係啊，炒曬。咁跟住咧，帶頭嗰個咧，我印象之中係就斷埋手，塊面都花咗嘅。咁後面嗰啲全部都傷曬咯。咁嗰個位置就係我第一次話。feel 到有冷氣加香味嘅地方，咁、所以就係好奇怪成件事，即係總之就係喺最唔應該發生嘅地方發生咗對最唔應該發生嘅嘢啦。 但點解唔問翻上次你個朋友點解無端端掟翻入嗰、那個？ 佢話佢話突然之間佢話係有一個感覺佢想咁樣做，係啦，即係佢話連續兩下都係嘅。佢話無端端去到第一個彎轉左嘅時候，即係殮房嗰邊，佢話無端端佢話有一個感覺。轉 入去 啦，系啦，就轉咯。跟住好彩就係學住咯。跟住第二次嘅學住就係佢無端端再加速，系啦。咁所以叫做好彩咯。咁但系咧，我哋事後咧其實都做咗一啲嘢嘅。咁我就喺日本嗰邊啦。咁宮崎縣有啲神社嘅。咁其實嗰個神社個主持佢本身都係單車人嚟嘅。佢就做咗好啲嗰啲預手啊。咁我就訂一批咧，叫阿主持幫手做一批過嚟俾我哋。咁就身邊所有朋友每人都一個啦。咁我哋自此之後咧，我哋車尾或者我哋出車嘅時候，身上面都會帶住嗰樣嘢咯。咁好彩啦，之後真係步步平安。系啦， 哇！你都 哇，都幾毛管動啊，好似 係啊。但我想問咧，其實你哋會唔會有好多，可能係啲車啲 group 啊，或者係咪可能單車啊咁咧？你哋一定會有一啲即係大家互通消息嘅呢啲。 哦，有啊有啊。 會唔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片段啊，或者係有呢啲咁樣嘅 古仔、 古靈精怪嘅公路撞嘢事件 啊？單車 啊， 車咧，我哋其實都有呢類型嘅片段出現過。 有冇啲咩黑點咧？你哋係會喂，如果夜晚黑真係揸車，唔好啊嗰啲位置要小心啲嘅，有冇㗎？ 單車同埋。四碌都系啦，新娘潭夜晚真系唔好亂咁嚟啦， 唔好亂去， 系啦，真系避得到嘅都避啦。咁其實大家知唔知新娘潭個名點樣嚟嘅？ 係咪講緊話有一個新娘唔想嫁俾一個人係嘛？但係就喺嗰度。 印象之中好似係清朝嘅事嚟嘅，咁係講緊有個新娘出嫁嗰一日咧，突然間嗰度好犀利，唔知狂風暴雨定咩嘢嘅，咁係總之係個新娘真係碌咗落個瀑布嗰度死咗嘅。咁你就諗得到啦，結婚嘅時候紅衫紅褲，最犀利嘅狀態嚟搞掂咗，變咗白事嘅。咁所以之後其實一路新娘潭都好犀利，年年都有狀況發生嘅。其實呢、這、一個。咁早排上年啊，已经系咁，其实车 group 里边咧都流出咗一条片段嘅。咁系咩事咧？嗰条片都几恐怖嘅。幻想下新娘潭个环境咧，其实系一路啲树林由头到尾都包住。咁见唔到天空，你冇乜月光嗰啲可以落晒得到落嚟嘅。咁净系靠街灯嘅啫。嗰条片咧就系、是、个车主一路揸下揸下，突然之间好似真系恐怖片咁样，啲街灯开始闪。閃下一眼，閃下一眼，點知一路佢所經過嘅所有地方，之前佢見到嘅街燈，一路都係好似變咗 disco 咁樣閃閃熄咗，閃閃。佢一路揸一路揸，揸咗差唔多分幾兩分鐘，越閃越犀利。去到有一下，竟然突然之間佢連嗰個叫做車頭燈嘅車突然間著error 有錯誤信號出嚟，車頭燈噗一聲冇埋。黑曬，即係佢真係本身已經係靠緊個車頭燈照住噶咯，跟住再加埋外面嗰啲燈，噗冇埋，佢真係有幾秒鐘嘅時間係 全黑 嘅 情況下， 完全外面乜都冇，但係啲街燈夾閃閃閃閃閃，跟住突然之間車頭燈有翻，係直至到點樣樣佢嗰個外面嘅環境先變翻正常咧？突然之間好遠有架迎頭車開始嚟啦，所有環境噗一聲變翻曬正常。架车对面迎头先，部车一嚟嘅时候，所有街灯都突然之间着翻晒，乜嘢事都冇咁样样。真系呢一个咧，系车 group 曾经真系有片段出过嚟嘅。 仲要听讲系因为佢嗰个车头灯系出现 error， 同埋出现状况熄咗嘅时候，仲要发现嘅就系因为嗰度之前系 哦嗰、那个位置咧，其实就系有个好严重交通意外发生咗冇耐嘅， 系致命嘅交通 致命交通 就喺嗰度发生， 上晒报纸系啊。 哇！但系嗰条片而家仲喺网上有冇得睇噶？ 仲有噶，如果你哋要都 有啊， 我有可以应该分享到俾大家噶。 哇！睇完夜晚唔敢坐車， 所以我相信咧，其實新娘潭嘅話，大家睇完之後。 有少少警戒嘅心理，真係喺嗰度安守本分少少，係啦。 不過其實嗰度嘅話，我覺得都就算唔好講呢啲咁樣嘅嘢啦。嗱，當然呢啲寧可信，唔係即係其實你信則有，不信則無啦。但係個問題在於佢就話嗰度其實都已經係速度限制得好緊要嘅喎。 冇錯， 即係其實冇耐幾，即係唔係你唔會揸幾耐，根本佢就已經又有啲即係攝影咁樣。 冇錯， 嗰度揸車真係要好少。 其實夜晚咧，我覺得最危險咧就係你睇唔透成條路，但係你嗰啲叫做咩爬頭啊？係 啊， 即係切咗另外一條線，哎咁慢噶，呢個我爬頭先，點知你一出已經前面有個對頭車，你就慘啦。 所以千祈唔好做，其實咪盲彎真係任何情況， 叫盲彎 日光日白啊，夜晚啊真係唔好做，因為你睇唔清，即係 好危險，好危險啊。 係啊， 冇錯啦。 咁 我哋今日個 你唔少、啊， 我哋個話題咦好似未講喎，今日一分鐘 要留翻下個星期。 原先我哋想講嘅就係喺道路上面，大家有啲咩嘢 manner， 即係其實可能係有啲咩嘢，係啊要打車頭燈啊，唔係要打係啊。 系啦， 我又 惊，佢惊喺度失咗，失心疯 啊！因为你知唔知你讲紧嗰个位置嘅话咧，我曾经试过啊。其实简单啲嘅咋，就系几个人一齐嗰阵时，因为我买一个开篷车，咁你梗系喺嗰啲地方嗰度，即系哇，两边都有树嘅咁样啦。夜晚黑啊，近住黄昏，车住嘅就有两啊三个人，咁我揸车，点不知经过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咁系人都知道噶嘛，咁啊梗系话大家喺上面度讲下鬼故咁样啦。突然间有人讲，佢就话啊，唔知咧，如果喺度讲鬼故嘅话，会唔会有啲人？会嚟听咧，就系讲完呢一句之后嘅话，侧边两边嗰啲街灯全部扑一声熄晒， 即刻话俾你听我 ready 啦。 跟住咧，全车人静晒，因为咁啱讲完一句啫。哎，我哋喺度讲鬼故嘅话，唔知佢哋会唔会听咧？咁咁就两边嗰啲车嗰啲， 千祈唔好 challenge 呢啲， 唔 好 challenge。 就正系正如你所讲，个情况嘅就系正系靠我自己嗰个车头灯照到个位置，我就见到。你谂下几恐怖？咁 跟 住就系大家都冇出声，大家都冇出声，一路一路揸一路揸，我仲要强作镇定，其他啲人静晒。咁就揸揸揸揸到差唔多去到鹿颈嗰个位啊，先至会见到翻，即系有啲 都几惊，嗰个距离都好远。 系啊，跟住我就话都叫你哋唔好讲噶啦。当然大家又出在中间夹杂咗一啲唔出得街嘅说话， 听就算啦。喂，好，12:30听新闻报告啦，多谢晒潮， 多谢潮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话：，香港国安法立法嘅初衷系为咗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一国两制，打击嘅系极少数，保护嘅系广大香港居民。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说，香港国安法执行机制最大特点是双执行机制，中央通过香港国安法授权香港特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中央负责处理特区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承担最后的兜底责任。他又说，根据香港国安法，当特区本地法律规定和它不一致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香港国安法，特区应该主动修改完善本地法律，令到本地法律和香港国安法实现有机统一。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高铁需求大，希望可以尽快增加卖飞的数目和站点，例如武汉和福建等。对于昨日在西九龙站市民一度要大排长龙买飞，陈恒斌估计情况或许超出政府和港铁的预料，估计上或者是有失准。他又说，网上买飞平台12306并非香港研发，在辨认字体等方面的资料库亦都非港人常用，使用上可能会有困难，亦都不习惯，建议当局和港铁透过短片和增加人手教导市民使用网上买飞。另一个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曾经透过网上买飞，但是至今都未确认是不是成功买到，遇到的问题包括手机和电邮接收认证有困难，使用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等。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航空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当地星期四的航班延误等情况是受到天气原因所致，目前并没有航班出现不寻常的延误或者取消。联邦航空管理局日前因为系统故障暂停所有美国国内航班起飞，1300几班航班被取消，超过11000班机延误。在故障排除之后，国内航空交通运行逐步恢复。对于故障原因，当局说是数据库的档案损坏导致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发生故障，将会继续全面评估和查明故障原因，并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沿岸有雾，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1-12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9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65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9点，升6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21.7升6仙，阿里巴巴111.3升了5毫，騰訊控股364.4升4毫，恒生中國企業74.04升了1.4毫，美團169.6跌3.4，南方恒生科技4.48冇起跌，中國平安60.6升6毫，中移動55.8升1.05仙，港交所365.2跌了5蚊，友邦保險88.15跌2.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日元129.03，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幣6.731，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日經平均指數報26179点，跌270点。港金報17670元，升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7.26美元，賣出1897.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佢带住个肚，有爱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你的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的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大家听咗发发，佢话好惊啊！我听到咧揸车停咗，我都唔敢落车住啊！ 一都系你大佬张，人哋根本今日都唔系谂住讲呢啲嘢。 我赖一赖讲，我点知你哋原来个个咁多古仔，跟住搏下搏下搏下啫。 实有啦，唔好意思啊，吓亲大家。 系唔好意思啊，不过如果你中意听，下次再吓过你啦。再吓过下先。 同埋其实佢话真系有条片嘅。 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 是是是 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 是是希望佢开心快乐咁样生活落去。 一定啦，有个咁好妈咪。 系啊，做妈咪辛唔辛苦啊？陈太， 辛苦。 点 样辛苦？ 辛苦怒唔怒气啊？点 改啊？ 系啊，点 样 辛 苦？ 好怒气 啊！讲接讲一样嘢嚟听 下。佢唔做功课， 怒气啲乜嘢？ 怒气乜嘢？ 阿仔大个啦，开始有自己个性格咯。 哦，咁咪好。 青春期噶嘛，开始。 哦，系啊，开始反叛系嘛？ 嗯， 系啊系啊，所以希望阿仔自己明白自己大个仔咯。 嗯，咁啊，多啲同佢倾下偈啦。 系啊， 系啊。 咪过咗都冇噶啦。 系啊。 系 啊 系啊，所以我都 冇嘅，你唔使担心啊。系啊， 系啊， 系啊，好多谢你哋啊。 唔好咁讲吓，好啦，呢个歌曲系阿妈咪拣俾阿仔就系日朗嘅，系咪？ 是多谢多谢。 就叫做咩歌啊？ 幸福摩天轮，唔该晒。 你做埋 DJ 添啊，介绍埋歌名啊，犀利啊。好，多谢晒。 多谢陈太嘅电话。 唔该晒。 仔仔生日快乐，快高长大，听个。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天良一个温暖嘅星期五啊，24度嘅温差，你收到 87% 嘅。阿陈太嫂咩姐姐陈日朗嘅，好啦，电话里边咧有阿 Ann 系咪啊？ 你好， 欢迎你啊！ 大哥李丽瑞， 点解无端叫大哥李丽瑞埋？ 点啊 ，N N？ 点啊，妹？点啊 ，N 妹妹？做咩事？ 喂，我咩字？大哥你嘅李丽瑞，唔好叫我阿妹啊吓。 好嘛 ，N 姐， 我嗌你做阿妹。 乖 ，N 姐， 系啊 ，N 姐 ，N 姐姐，点啊 ，N 姐姐，头先有冇听鬼故啊？吓，好翻 啊！上次只脚系咪啊？ 记得，系啊，系啊，好翻啦，系嘛？ 运动啊！ 咁就叻，好咯， 咁咪好咯，系啊，冇事噶啦，一路越嚟越好噶啦， 以后都冇痛脚俾人揸啦，系咪？ 有啊， 只脚痛翻啦， 有痛脚俾人揸， 咩事？ 咩事？边个？ 咩啊？ 阿 Payson， 唔怕 Payson 啫嘛， 系啊， 系啊，可能炒鱿鱼都 唔怕，唔惊东家唔打 水，咁日日喺屋企听风骚啦，仲好啦， 咁又唔好， 系啊，有啲细艺， 系啊，冇错，咁我哋嘅节目要偷听先开心噶嘛， 系 啊， 做咩做嘢咁 样，系啊，然后 kit 一声笑出嚟，有冇俾人发现过啊 ？M 咩话？ 大家偷听紧你哋噶， 好斗 你啦，你老细有冇发现过？ 冇 冇啊！ 只要你唔好笑咁大声就得啦。 系啊， 我匿埋咗一角嘅，而家其实 系咩？ 点解要咁 要咁神秘啊？惊你同事知啊？ 冇啦，俾人笑噶嘛。 哦， 惊咩啊？ 俾人哋笑你听风骚系 嘛？哎呀，真系低能嘅你，听风骚， 听风骚唔怕。 我女听紧噶。 你个女？ 你咪想点唱俾佢听啊？ 系咪点咗俾佢听 ？Ann 姐， 我点俾？三位主持啦，梗系 多谢 多谢 啦！你哋陪咗我五个月，我好开心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咯，你好翻添啦， 闷死我， 系知啦， 陪到我好翻系， 梗系 啦， 你有老公啦，系咪？ 好， 老公系熟视我噶嘛？ 老公叫咩名啊？ 阿 John 啊 ，John 哥 ，OK 好 ，John 哥， 好， 系， 点埋俾个女啦， 大家都身体健康，系啊，女啊最乖添啦，系咪？ 系啊， 系 咪照顾你啊嘛，都有， 系 啊， 多谢佢，系啊，多谢晒， 好啦， 嗯，就 咁 啊， 一切顺顺利利啦， 好嘛 ，Hello 冇问题，唔使惊， 健康啦， 好，一切咁啊，多谢 Ann 姐，恭喜你哋嗬， 多谢， 拜拜， 拜拜， 有陈丽诗嘅呢只叫做蚊我， 问我欢呼声有几？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经典金曲陈丽诗嘅呢首问我啊，时间十二点四十九分噶、嗯。第三位朋友就系 Amy 嘅。 Hello，Amy。 Hello， 你哋三位主持好。 你好。 喺边啊 ，Amy？ 我特登打电话嚟点唱俾我个仔嘅，因为佢今晚就翻去英国继续读书啦。 其实 Amy 你把声唔似你有个仔会即系要去外国读书咁大嘅，你好细个你把声。 多谢。 系啊， 你永远都系咁仁慈。 舍唔舍得啊？咁关唔关？ 会唔舍得嘅，不过佢仲有年半就读完翻嚟噶啦。 哦， 读翻大学。 几大个啊，仔仔？ 佢19岁咯。 哦，咁唔使担心。 系啊，识照顾自己啦。 我迟啲都会过去探佢嘅。 系咯、啊啊，好啊。 好啊，阿仔叫咩名啊？ 佢叫子轩。 子轩，好、啊，非常好吓、 啊。好啊。 学业进步。 系啊。多谢咁样咧，我想咧赞一赞啊，咸强老师啊，我觉得佢近排主持嗰阵时候咧，讲嘢咧有重心啦。 喂，你呢个唔系赞，你即系话佢之前系全无重心咁解、啊，我识听噶吓、啊、 ，Amy 啊。Amy 啊， 好嘢！上完太空之后落翻嚟地球啦， 果然识兜一个圈，踢佢 pat pat。 Amy， 你信唔信我掟嘢啊？嗱， 我唔觉得你应该开心啊！你有进步啊！ 因 为 琴日你哋介绍嗰啲创作人嘅歌曲嗰阵时咧，除咗Yu Yu同埋小张张讲得非常好之外咧，咸平老师真系讲得好到题， 讲唐迪生啊嘛， 系啊，佢冇讲废话。 咁啊要赞噶啦，冇嗰份话要赞噶啦，系啊， 我都觉得佢最近系用心咗嘅， 系啊， 真系嘅，同埋咧， 听得出。 我最后系啊，我要点俾除咗你三位主持之外咧，工作人员啦，同埋我哋啲同学仔啦，希望我哋喺兔年咧，就算有困难咧，都可以多啲能量咧去解决嘅。 好啊， 对唔住，我想问你咩同学仔啊？ 我哋一齐听《开心快活人》嘅同学仔啦， 我哋所有我哋开 心啊， 网上留言嘅 风骚同学会， 系喎，选翻个会长都好， 应该整一个风骚同好会， 系啊， 不如你哋整个团拜啊， 使咩啫？你哋已经系啦，每一日自己喺度玩，早晨啊， 倾偈， 系 夜晚又倾偈， 早晨啊 ，Amy 早晨啊， 我想 早，因为我睇唔到啊， 组织一下先， 唔系你有冇留意啊？ 系啊，有啊。系啊， 佢夜晚傾八十幾點仲喺度傾偈㗎， 傾 偈內容都唔關我哋事。 咪就係咯，即 係 唔關我哋事，佢哋自己玩啫嘛。 係啊， 冇提過我哋嘅。 係啊， 你哋三拜長老係聯繫到我哋成班人。 唔係咁就開心，我哋見到開心。 見到開心嘅。 係啊， 我哋家庭我要執翻正啲嘢先。 執翻正啲咩嘢？有啲校規 啊 嘛。 係啊， 要著校服。 收會費。 好，再一次多謝。 下次你要深呼吸，我 个 肚腩太大啦，唔得。 系啊，今日有人话你啊，越嚟越大啦。 咁点算啊？ 我点知你点算？ 其实你可以好靓仔嘅，你做翻少少运动就得噶啦。 其实 Amy， 你做咩一啖砂糖一啖咩咧？ 本来可以好靓仔。哇 ，Amy 讲嘢啲艺术真系犀利啊！ 系啦。 不如我哋选定 Amy 做班长。 好啊。 你以后你如果系嘅话，你话俾我听，我系班长。 系 喎。我做唔得 Amy 系班长。 你可以答名，讲边个同学有咩唔妥，你就话俾我。 咁啊，答你先啦， 冇问题。 答你得噶啦， 唔好咁 话。好，喂，真系 多 谢晒 你哋啊， 好 啊， 多谢晒，好开心啊。 你做人会最美，别流泪，心酸更不厌舍弃。我愿能。 取时间啦，听阿红嘅时候咧，我听埋最后一个电话嘅，系咪阿姑姐嘅电话？ 姑姐， 喂喂， 恭喜发财啊，姑姐， 姑姐， 姑姐， 发财，新年快乐啊！三位主持人你 系啊， 咁温柔嘅姑姐， 系咪姑姐啊？ 系咪姑姐？我哋咪咁样称呼你啊，姑姐， 系咪咁称呼啊？ 姑姐， 定系咩名啊？喂喂喂， 诶，喺边啊？喂 ，hello， 姑姐包紧利是俾我哋嘅。 哦，呢排房啊。 而家 聽到 啦， 而家 聽 唔到 啦。你唔好行嚟行去播，因為你嗰啲可能手提電話嗰啲電波收得唔好啊。 你向邊啫？你唔好喐啦。 係 啊， 係 啊， 係啊，點啫？阿姑姐， 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唔緊要。係咪叫你姑姐啊？定係叫你咩名好啊？因為我哋阿卡文寫住姑姐咁樣嘅，淨係寫住你。 我哋就叫你姑姐啦，好嘛？ 啊，姑姐又唔知去咗邊。姑姐， 喂， 係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好， 姑姐今日個電話接通咗啦，姑姐，你快啲講嘢啦。 係講點唱啊？你點俾邊個聽？ 係啊，係啊。罗威咧就结婚，咁我好想恭祝佢哋一对新人咧就白头到老，新婚愉快。 嗯，系仲有咧？ 仲有咧？ 同埋希望佢哋越嚟越甜蜜啦，开开心心咁样啦，唔好嗌交啦。 点解佢系咯？啲淡沙嗰时我 你系咪见过佢哋嗌交啊？ 佢咪成日嗌交噶？ 系啊， 唔系。 你是不是水底打嚟？ 唔系，系咪嗰个 Loring 揞住个口？ 真系听唔清楚。 我讲， 阿侄女唔俾阿姑姐讲啊。 系， 好啦， 系啊，我好想恭祝佢哋一对新人噶，多谢晒你三位。 你讲多一次新人个名，我惊你先听唔清楚。 乐儿， 阿乐儿，我听过 Loring， 系啦，乐儿，佢英文名，佢英文叫 Loring 啊。哦，乐儿 ，OK， 知道。 未来老公叫康仔咯， 康仔， 康仔乐儿， 系啊， 开心心。好嘅， 多 谢 姑姐， 多谢姑姐， 拜拜。 如果你記住我哋今日星期嘅風騷快活人， 啊，好快啊， 啊，係 啊， 今日真係坐過山車咁咯， 係啊， 係頭先又嚇死，而家係開心。 想睇嗰條片，就等下啦。 哎呀， 下個禮拜一見啦，拜拜， 拜拜。 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